表示，伊朗希望得到保证，美国总统拜登不会好像前总统特朗普的行事方式，不会退出核协议。俄罗斯的代表就表示，会谈在过去几日取得进展，但是仍然艰巨，一些困难和费时的话题仍然未解决。在维也纳一间酒店举行的第六轮会谈将会在星期六恢复。伊朗同中、俄、英、法、德和欧盟的代表会继续谈判。由于伊朗拒绝和美国直接谈判，美国的代表在另一间酒店间接参与谈判。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21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3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6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4.5，升5蚊；盈富基金29.08，升2毫；美团299.4，升9.4。中芯国际24.55，升2.5；信宇光学科技228.6，升14.8。新上市的科制药业系报29.85。比亚迪股份227.8，升4.8；药明生物125.8，升5蚊；小米集团28.55，升2.5；中国平安77.55，跌1.2。外汇对港元卖价：美元7.764，英镑10.826，瑞士法郎8.466，澳元5.866，加元6.289，新西兰元5.439，欧元9.254。每百日元对港元7.0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43。日经平均指数报29,112点，升95点。港金现价报16,46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04美元，卖出1,784.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喺观塘码头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有坏车，咁龙尾就喺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另外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北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和礼让在马路上面行驶的单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母亲节快乐！ 是父亲节快乐、哦、 母亲节快乐 嚟紧是父亲节当然是父亲节快乐啦！ 各位父亲，一年得一日是父亲节，好好享受啦！ 其他日子呢？ 日日都是母亲节 吓！ 晨光第一线，梁咏忠、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祝父亲节快乐！ 晨光第一线， 真的要好好珍惜呢一日啊！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晚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十点，仲要系朝早嘅十点钟啊。 吓，即系话朝早十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十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快活人》里面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 你冇见到呢位拍档头先好温柔咁样咧，抹个咪 系咩？ 临开咪，点解你咁中意临开咪嘅时候咧，佢仲要咧轻轻攞湿纸巾咧抹个咪咧， 咁咪沙沙声， 然后又要装作自己专业。冇影响到嗰个广播嘅质素、 啊， 我见到慢慢喺度。 我 panel 嗰个唔开咪就唔会影响质素。 系啊，但系 你知唔知啊？ 说时迟那时快，我开完咪先见到雨，佢做咩无端端仲喺度抹紧个咪啫？ 印下佢咁系咪？ 唔系咯，咁小心翼翼嘅你真系啊！ 因为而家气温31度啊， 早啊早啊， 都啱啊！今日个气温都令到咪都滴晒汗啊！ 系啊系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吓！ 已经31度啦， 系咯，十点钟就31度。天文台讲咗最高可能系33噶， 33 啱噶啦， 而 家过晒咩咩 啲啦， 全部嚟晒噶啦嘛。 嗰啲寒衣啊、棉被啊，嗰啲系咪收晒啦？ 七八月唔知点算啊，梗系收咗好耐啦。 系啊，全部啊，唔系我都 冷气 唔系你长期有嬲嘅，你长期嬲猪啊你。 我仲有张被仔都系防一防身嘅咁样。 冚得边度咧？被仔 系啊，冚边度都好啫。 佢谦啫， 我有我嗰个咧， 其实嗰几根棉被都喺度。 系啊，我嗰个叫做今日礼拜五啦， 系啊， 咁对我嚟讲咧，好头好尾咧，我呢一个叫做美酒佳肴锻炼酒量巡礼咧，我琴日、 哦、有一力作， 系啦、啊，有一力作， 一连串嘅咩？ 冇系咁啱得咁巧咧，咁啊，琴日都又可以去埋饮一饮少少， 又帮衬嗰间酒店， 唔系，同我同阿片啊， 我间酒店贵翻啊，我想讲， 系啊，贵翻 贵翻 两 百蚊啊， 冇啦。系啦，嗰啲 嗰 啲优惠冇咗啦， 就因为你咯， 抢贵晒 嘅事， 咪就 系、是，系啊，真系， 你仲要讲埋 宣传做咩咧？ 咪仲要讲， 都冇讲边间 教人做乜嘢咧？ 边个知啫？ 教人咧， 教人喂， 出去醉咧，不如去租酒店啦，咁样 即刻贵200而家， 即系应该要噶，你要去， 我但系真系有 check 嗰个价钱， 系啊系啊， 真系有睇嗰间酒店价钱， 系咪啊？ 贵咗200 哦，唔系啊，琴日咧，我同阿田啊，都有揾到我哋呢啲一啲 friend 咧。 咧，就饮翻两杯，系啊，咁啊佢良家妇女就饮水嘅啫。 咩啊？良家妇女都饮翻几杯啊？ 系咩？ 系啊。 有冇差两杯啊？ 水嚟嘅啫，你。 梗唔系啦，我两杯完之后一杯水，水完之后再两杯啊。 我话要呃酒饮一流啊，真系。 系，竟然我都 OK， 我试一试嘅咋，因为我饮新酒咧，即可能系啤酒我就会身痕嘅，原来其他啲咧我就唔会。 去边啊？ 呢啲说话唔使同我哋讲，系咯、 啊？ 你饮完啤酒身痕，你同阿华讲得噶啦，真系 皮肤会敏感。 哦， 咁所以我琴日就试一试睇下其他啦，会唔会有事啦？哦 ，OK， 哦哦即系人啲香槟啊，或者 哦，即系贵价嗰啲你就唔会有事咯。 系啊， 贵 价 系唔同啲嘅 话， 一食啲 cheap 嘢就唔得嘅。 系啊，周身痕， 系 咪咁啊？ 系可能系咁。 冇啊，咁啊，我觉得琴日咧最尾呢一 round 咧叫做。呢个礼拜大满贯啦，饮埋之后咧，哇！我琴日终于咧支持唔到啦，我翻屋企咧瞓到咧呆滞咗啊！ 冇汤啊？ 汤啊，好似都有啊。经过一轮嘅舟车劳顿之后咧，系我翻到，我话好眼瞓啊，真系，哇，好眼瞓，好眼瞓。 边个送你翻屋企咁样？ 佢自己搭的士咯，边度系啊？佢揸车嘛。 你唔系有个？你之前唔系有个策略系带埋太太出，然之后太太帮你揸车嘅咩？ 哇！今日翻唔到工啦，我。 唔知系边间要我哋啊？ 痛啦，应该 唔好咁讲。 唔系唔系，即系咁安心就唔得嘅咁样， 系啊， 系 啊。咁唔系，佢都好啊。佢预先咧话，我都要锻下酒量啊，锻炼下酒量。跟住话，我今日唔揸车噶啦，咁样，因为已经预咗要饮翻两杯咁样。哦，佢琴日喺度话，喂 ，OK。跟住到走嘅时候咧，咁啊，其实明明地铁站口噶啦，佢竟然话，冇车噶啦，我搭的士走。 真系冇车噶啦。 唔系啊，你地铁佢唔近地铁站屋企啊。 好远噶，如果我咧仲要再转车，我仲要再等巴士啊，我都唔知几多点先翻到。 佢应该喺荃湾嗰个地铁站瞓咗喺度。 系啊，唔掂嘅，因为咧上次咧我同我个 friend 咧就系两个人就系饮咗支酒之后咧，跟住嗰次我好好多嘅，我完全冇任何问题咧，但系咧我哋就赖低咗佢，佢咧就自己一个咧搭地铁咧翻到好远嘅地方咧，但我哋冇一个人咧尝试咧 就慰问佢啦，你翻到 我哋冇人谂住不如陪你等你清醒先走啊，我哋话你冇嘢。咪男人嚟噶嘛，唔好走咯，系啦，咁啊，点知我哋走咗之后咧，大家各自觉得好似有啲唔安乐啊 ，check 下佢啊， 即系觉得咧佢走嘅时候咧好落寞啊，直情好似咧赖低咗一个咧即系战火之中嘅孤儿咁样 咧。明啊明啊。 于是乎咧，我哋每隔五分钟就打一次电话俾个 friend 咧，唔知大家有冇呢种经验咧？结果咧真系打咗个钟，佢都冇复过电话，哇！跟住咧我哋，我哋个内 心如麻咯， 我哋个罪疚感几大啊！ 其实咧。 其实最后佢真系瞓着咗，原来佢真系喺个地铁站度瞓着咗。 佢喺地铁站，咦？今日真系喺上次喺条街度， 喺 地铁站瞓得 嘅呢个真系有嘅，呢度真系有噶。佢话俾我听，佢话我冇啊，我本来佢唔知我应该去到即系如冲落咧。佢话咧我太眼瞓啦，跟住佢话咧佢喺唔知边个站度咧瞌着咗啊，跟住咧即系瞓过笼啊架车咧， 去到总站 系去到总站，跟住佢突然间醒咗，即系好似我咁样，突然间有黄气醒一醒，跟住佢又再转嚟转去咁样。 哦， 所以咧即系呢个故事。都系教训你咧，少饮而且 系啦。 如果大饮嘅话咧，最紧要有边个有个人喺度帮，系啊，有人喺你隔篱咧，帮一帮你咧，可能就会好啲嘅。 似是每夜里沉迷在翩翩舞。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话俾你听啊，而家咧呢一个欧洲国家杯咧最热门、最热门、最热门嘅呢个运动咧， 系 即系。就已经唔再系足球啦。喺欧洲国家杯里面竟然最热门嘅运动唔系足球，系咪好矛盾啊？ 系咯， 好搞笑啊！ 点解咁？ 欧洲国家杯明明系踢足球噶嘛，但我只能够话俾你听咧，喺呢一个欧洲国家杯嘅赛事里面咧，最热门嘅运动咧就唔系足球。 哦，而系讲波嗰个人。 都唔系， 系咪同疫情有关噶？ 都唔系， 波衫 都唔系。琴日我哋讲过，前日都讲过噶。佢而家咧变咗延续啊，一个系列劇集咁样啊。而家 点啊？就系啊，斯诺。 那個動作咯，我哋咧可以將佢命名為咧就叫做抽水啊！而家呢個活動咧名副其實抽啊，佢之前就抽走咗啲可樂，就換咗啲水啦。咁咧佢而家咧一發不可收拾喎！呢一個系列咧，除咗你話琴日佢令到即係我哋報咧就話令到可樂股價咧喺嗰一日咧就跌咗之外啦嚇，跟住咧你知唔知啊咩叫做咧即係仿效者？同埋呢一个咧，即系变化咧就越嚟越多。 有人学 啊？系啦，嗱，有啲咧就系即系比较靓嗰啲咧，就跟风。啊、即系你有几个球星咧，譬如咩普巴嗰啲咧， 佢话喂，可能就掹走啲嘢。 系啦，冇错，佢咧就学佢、 哎、跟口水未必好啊。 系啦，就直接咧就话啊，我哋啲拎开嗰支可乐，跟住咧就摆啲水喺度。其实我觉得呢个真系。比较靓啊，真系 sorry， 即 系人做咗啦嘛。 你应该再如果俾你系点做咧？ 嗱，我饮可乐咯， 我都系即刻开。 冇错，你我即刻咧有一个咧，即系佢唔系球员，佢系边个咧？系俄罗斯嘅教练。咁咧佢又着住件风褛坐喺度嘅时候咧，佢又系因为原来佢应该系大会赞助嘅饮品嚟噶嘛，所以就算边一队去开记者会咧，都有两支可乐。佢好笑，佢咧见到两支可乐摆喺面前咧。佢真係即場呢就走去開咗支可樂佢。佢仲要呢開可樂嘅時候呢唔知大家掌唔掌握個唔係掌唔掌握個秘技呢就係徒手冇開瓶器嚟開可樂。 咪先。 佢樽裝嘅。 樽裝。 唔係檸蓋 嘅。唔係係蓋險嗰隻嚟嘅。 即係玻璃樽裝 嘅。係 佢係咪將嗰個蓋險呢就晾喺個台面個台邊然之後一啪咁就開咗咁樣。 佢係用兩個玻璃樽互相去開樽。 喂 劲劲啊！ 哦， 即系我谂好多，好多 用佢个盖顶嘅， 即系可能嗰啲咧，曾经大家喜爱夜蒲嗰个年代咧，好潇洒，你知唔知啊？ 呢一只做法咧，系好容易个樽会拍断。 你知唔知佢系潇洒到咧？佢系望住记者喺度开紧记者会啦，佢望住两个樽，系啦，有两樽啊嘛，有两支啊嘛，佢拎住两个樽咧，直情 咁咯。 佢直情咧望都冇望过自己嗰两个樽啊，直情系咧凭感觉咧，两个樽咧。樽頸對樽頸合埋咧，叫兩叫，然後咧嗱，好似我同你咁喎，喂，係咪一間踢波啊？ 哦，開咗啦，輕 鬆咁樣。 哦，咁一間，我話俾你聽，我哋俄羅斯嘅部署，跟住就咕咕咕咕， 好型啊！ 佢而家咧呢一個舉動咧，成為咗咧即係外國佢哋啲網站咧係熱搜排行榜咧，就話佢係點樣開呢個樽咁瀟灑嘅咧？因為如果唔係你。唔系啊，你要开得潇洒啊嘛！如果唔系，你谂下，你喺大排档，你攞两支啤酒。 其实我只见过人哋用三种嘅方法。 啊，你讲， 一种嘅方法咧，就系将嗰一樽嘅汽水，就将个盖咧就晾喺个桌边。 系啦，跟住拍 就拍嗰、那个嗰樽盖，咁佢就会甩。第二种咧就系搵只牙。 都唔靓仔， 我见过 系啦，唔靓仔。 大牙咧就咬住嗰个盖，然之后又系一嚼个牙咧，佢又甩咗个 牙都甩埋啦。 第三种嘅做法咧，我见过嘅咧就系攞筷子， 筷子哦都得，都得， 托住嗰个樽盖 系 个底部，然之后咧就向 即系喺下边向上 嗰个筷子向上拍，咁咪甩咗。 哇，咁我想话真系呢三个都唔够佢呢只潇洒，因为点解咧？如果你拍台咧，我以前都试过啊嘛，谂住懒。 型咧，得唔使攞嗰个开瓶器咧，自己嚟啦。哇，你拍到咧手肿啦，跟住然后咧仲要拍崩张台嘅，你可以。如果你 系 嗰啲木台咧，我试过啦， 大排档嗰啲木台， 我见到哇，喂，唔好话俾人知，好样衰喎，超样衰，拍唔甩，仲要真系。所以佢呢个咧就引为呢一个一时嘅诶佳话。 喂，仲要系佢系好潇洒地系冇望镜头讲紧嘢，跟住又开，好似好 纯熟啊，即 系 佢好似每日都系攞住两个玻璃樽咧嚟自己开。咁同埋咧，佢就饮两次添，佢饮完第一次啦，饮咗一半啦，跟住咧佢啲教职员嗰啲喺佢附近见到咧就好笑咧，就望住佢。跟住个俄罗斯教练咧倾多一阵咧，可能觉得话咁真系好饮啊嘛。佢仲要咧饮完咧，佢吸翻个盖上去。 系啊， 即系其实可以吸到少少噶嘛，吸到嘅，但系你唔实噶嘛。佢再打开，跟住再掘多半支。哇！跟住啲人话：咦，可乐真系多谢佢啦。 喂，咁样会唔会系叫做 大力抗衡啊？ 系啦，即系你系咪即系对阿斯诺呢个会有啲意见？所以你咁样做法咧，咁 样。但系跟住啲网民嘅评语咧，佢就话嗱，咪有分别咯。饮水嘅斯朗咧，个身形就咁样嘅。 哦， 你饮汽水嘅身形就俄罗斯肥佬教练。 哦，肥佬嚟噶。 咪通常教练都好难即系 keep 得好好嘅，即系有啲好症状嘅。但系佢呢个咧，佢呢个真 系 好典型咧，你会觉得系 啊，咁样唔系几好。 系啊，好啦，咁然后咧，跟住延续落去系啲咩咧？有啲人就全部模仿啦，譬如话有啲就照饮可乐啦，有啲就扮斯朗咁样就拎走啦咁样。最新一个咧，仲开有啲咩玩法咧？真系。 我唔该，同我要一支得啦，你另外俾一支水我， 自己煲水， 两样都要， 自己煲水， 又水又可乐咁样。 你要对自己有啲实际利益噶嘛？ 点样 可以喺呢一个嗱？你可以切身处地，我哋用翻嗰日嗰个思辨历史教育嗰个角度， 系啦。 你而家就系嗰个球员， 系啦。你坐喺个 你而家亦都知道咧，嗰个叫做记者会上面咧，呢啲饮品赞助台咧，已经系新闻焦点啦。 嗯， 你都知道啲人玩过几款噶咯，饮水嘅饮水，饮可乐嘅饮可乐， 系啦。 而家轮到你啦，你哋啱啱踢完场波，就访问紧你哋两个雌雄大盗，咁究竟你会？有啲咩着数可以勾到咧？ 咁我都唔知道，我系咪本身有一啲 sponsor 喺我身噶？ 咩点会有？ 你向呢个方向发展 系 好啱嘅。 系咯，如果我原来系有个杯面赞助我嘅，我就拱开晒啲水喺杯面咯。系咪先？ 你都 几 好啊！ 咁唔系点啊？ 唔系，又或者咧，我哋双轨拍门，跟住咧食完食完个杯面，饮埋个可乐，哇！人生真系一大落水啦！ 系啊，冇错啊！佢而家咧就有人咧 out low 啊，因为咧你谂下，唔系个个咧佢个赞助系赞助成个比赛啫嘛，球员自己冇噶嘛，咁佢话咧，琴日咧就乌克兰咧咪踢完波赢咗啦，咁其中咧入波功臣咧，睇下叫咩名先啊，叫做呢一个耶莫兰高，咁呢个坐喺度嘅时候咧，佢望住咧有两樽可乐啦，佢自己攞多支水，哦，唔知啤酒定水嚟嘅，跟住咧，然后个大叫就话：喂，搵我代言啦！佢话佢唔单止咧，哦，系啊，啤酒啊，佢唔单止冇咧拎走嗰支可乐，佢仲咧攞多咗支啤酒，一齐摆落中间。 我中意饮呢个噶，咁 样系啦。然后佢就话：喂，搵我，系啦，即系搵我代言，搵我代言 咁 样。 咁呢个身材 fit 啦啩？ 系啊，呢个球员嚟噶， 球 员系啊。同埋大家可以学识啦，呢一个 out low 嘅英文咧，原来佢直接系咁样讲嘅，佢话。I am taking cola， 咩 cola 啦？I am taking 嗰个 mannequin， 即系嗰个啤酒啦。然后就写啦 ，get in touch with me。 我 原来用呢个方法就 out 到捞啦，咁样。 contact me 啦， 系啦，即系类似啲 contact me 啦，咁 样。 系啊。 但系球星即系咁样咁公开系饮啤酒，系咪都 OK 噶？ 啤酒其实欧联咧，成日都系有嗰个 mannequin 嗰个赞助佢噶嘛。咁其实佢冇嘢嘅，唔系嗱，你队里边啲人奋发佢一回事，因为惊佢咩啦？ 因为饮酒都系类似噶嘛。 唔系惊佢唔够 fit 啦。 系啦。 咁但系佢咁样 out 捞咧，就欧洲。 咁佢成唔成功啊？ 我希望佢成功啦。 佢俾欧洲足协而家出嚟 啊，系咪 stop 咗佢。 如果唔系开条财路，大家都搵钱啫。 因为欧洲足协咧而家顶唔顺，佢话：喂，大佬啊！你哋个个嚟到都搞我啲赞助商啲酒咧，嗱，一系就拎走，一系就摆低，一系就遮住，一系就 out 咯。喂，唔得唔得唔得， 真系 系啦，佢话唔准啦，佢话以后咧唔好立乱再搞我赞助商嗰啲商品。 其实又系啊，真系令佢尴尬喎。 不过讲一句啊，嗰啲开樽嘅方法咧，其实都有危险噶，唔好乱咁试啊。 特别系哼台同埋哼牙咧，我建议你都系啦 ，waiter， 唔该帮我开咗佢。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传媒和苹果日报五名高层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指苹果日报自2019年起刊出几十篇文章，串谋计划呼吁其他国家和机关制裁香港和中国。当局并且冻结三间公司合共1800万元资产。苹果日报如常出版，表示今日加印至50万份。凌晨有市民到旺角的报摊购买首批出版的苹果日报，不少人买多于一份。有人说因为担心苹果日报今后无法再出版，亦都有人说要支持员工。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今次案件是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要求制裁香港和中国。其他行为如果没有这个意图，例如市民买苹果日报，是不会犯法。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所得的资料是拘控几名人士，而不是苹果日报。因為如果是檢控蘋果日報，應該是拘控公司董事，因此認為今次事件和新聞自由沒有直接關係，但是詳情仍然需要看日後的檢控書。他又說新聞報導和公允的分析評論都不會構成刑事行為，但是如果屬於認同外國勢力制裁的意圖，並且作推廣呼籲以達至外國制裁，就可屬犯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發言人伊力剛表示，早前在英國倫敦召開的維吾爾特別法庭先作有罪推定，然後偽造證據，認為出庭的所謂證人無非是幾個演員。新疆政府在北京召开记者会，驳斥特别法庭的指控。伊力刚表示，一些海外新疆人的家属和亲友，由于在新疆犯杀人、强奸、贩毒、抢劫等的罪行被判刑，但是在世维会等境外三股势力蛊惑之下，说成是关押在集中营和受到迫害，形容是生拉硬扯，风马牛不相及。伊力刚认为，美国、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将虚构故事当证据，在涉疆问题上发表声明立场和制裁中国是笑话。反问他们是否容许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和贩毒分子不受法律制裁。南韩过去一日新增50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150000人染疫，单日新增病例连续3日超过500宗。另外，新增2宗死亡个案，累计1996人死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仍然是，但是是有一两阵骤雨，下个星期初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15点，升155点，总成交金额54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2点，升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4元，升5元；盈富基金29.08元，升2毫。美团301.6升11.6，信宇光学科技227元升13.2，中芯国际24.7升4毫。 比亚迪股份230.2升7.2，小米集团28.45升1.5，新上市的科技药业31.3，药明生物125.9是升5.1，中国平安77.45是跌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4，日元110.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6，人民币6.447，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55，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7，升89，港金现价报16,460，跌2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51，卖出1,785.2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讲中交通意外。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就是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是有坏车，一带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水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兆辉台一段是车多。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在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介乎是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车多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心脏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李耿渊医生， 其实心脏病其实都挺普遍的，如果你是过去那3至6个月接受过心脏手术，通波仔啊、搭桥啊、消融术之类的手术，可能你在未来的3至6个月暂时不要打住，但是一般3至6个月之后，尤其是没什么病征的病人，基本上绝大部分是可以接受一个疫苗注射。当然你又要看看自己的危险因素控制得好不好啦。我们的主张就是，如果你的糖尿变差了或者血压高了，而我们医生要考虑帮你加药的话，又或者你有些那个病的病征，譬如血压高你会有些头晕啊、头痛啊，甚至有些人看东西会模糊啊，这样那你就应该去看一看医生，看一个血压是不是真的高了，控制了个血压先去打疫苗。如果心脏是没有病征的话，一般都不需要太过紧张去验到，看看自己的心脏是不是真的没有东西才去打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他每日为家努力工作，爱护我们，他是我们的爸爸。 私はこの海が好き。 答谢爸爸，听音乐可以听出一句我爱你。 本音言っていいな。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号，我拖长阿里加托爸爸，多谢你日语歌曲评辑。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呢几年咧，我觉得香港人咧都有一个好奇异嘅行为啊，那个奇异嘅行为咧就系、是。每一日咧，可能你都会咧需要攞真金白银咧，系去付出，然后咧就系、是、去做一啲咧即系表达心意嘅行动。嗱，以前咧可能你就话喂有啲咩机构咧，有啲咩天灾人祸发生咧，你就会捐钱啦咁样。但近呢几年咧，我哋就有另一个现象咧，就系、是、每当咧即系有边一间铺头咧，可能惹到所谓官非啊，可能咧就会俾人哋即系有啲咩检控啊，又或者咧有啲咩人咧可能佢俾人拉啊，有啲咩事发生咧。大家咧就会即刻用呢一个咧，即系真金白银咧，用自己嘅消费力咧，去表达出一种咧另外嘅即系谂法嘅。呢个咧都系几有趣嘅吓。譬如你记得啦，以前可能有啲店铺咧就会俾即系呢一个手部啊，咁咧第二日咧啲人就大排长龙咧就去买佢噶咯，就话要惩罚佢噶咯。咁啊，如果你话咧即系边一个机构咧系经常都俾市民咧用真金白银嘅金钱去惩罚佢嘅话咧，咁我谂苹果。报咧都真系当之无愧啦，因为连续咧即系喺过去呢一年里边咧，佢都两次咧就系俾人搜捕啦，咁啊而且咧就每一次之后咧，都会有呢一个加印报纸咧，咁啊即系希望等到啲市民咧可以用一种方法咧就表达佢哋自己嘅心意噶，咁啊琴日咁啊亦都有啦，因为咧即系有呢、這、一个好多政府人员咧就上去搜苹果啦，亦都拉咗五个人，咁然后第二日咧你就发现好多人咧就去买报纸，咁啊而且咧好得意。大家不约而同都话要买五份啊，咁啊咪即系代表佢拉咗五个，佢就会买即系每一次都买五份支持咧咁样。点解我话香港人用钱系好特别嘅咧？喂，你谂下咧，好实际噶嘛？香港人咧即系你话口惠而实不至咧，就经常俾人诟病啦。但系用到真金白银去俾钱买嘢咧，好难噶。譬如以前咧，你见到有啲咩足球比赛咧，啲人都会话嘅。嗱，我明嘅，我精神上咧，可能我哋都会即系支持呢一队嘅吓，毕竟香港队啊嘛。喂，但系唔好意思啊，真金白银咧，如果要赌波咧，佢哋就话喂，我都要买对家，真系吓，我都知道你要输啊嘛。即系话咧，你要香港人真系用钱咧，去即系为自己嘅嗰个理念咧，系如实一致咁去表达出嚟咧。难度要求真系好高噶，系咪？哦，咁所以啊，呢几年可能香港人咧都演化咗啦。既然咧心里边系支持嘅，好啦好啦，明知佢输嘅，佢都会攞真金白银咧就可以支持佢。嗱，呢个第一件即系现象啦。咁啊，第二个现象咧就系、是、因为琴日咧就拉咗有五个人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其实当苹果咧佢介绍呢一个即系消息嘅时候咧，佢哋系强调咧就系话拉咗咧即系两个管理层。同埋咧有三个嘅传媒工作者嘅，系啊，因为佢哋分得好清楚啦。譬如佢哋会觉得咧被捕嘅咧就系有一啲可能系管理层啊，系啲营运总裁啊，但系亦都咧强调有几个咧其实系新闻嘅编采人员嚟嘅，包括佢哋嘅副社长啦，佢哋嘅总编辑啦，同埋佢哋嘅动新闻嘅平台总监啦，可能咧就想突显出咧就系佢哋就算咧身居高位。但系咧，佢哋嗰个即系身份咧，都仍然系一个即系新闻嘅工作人员嚟嘅。咁可能咧，外界咧对佢哋嘅认识咧唔会太深嘅，因为你平时都系睇报纸嘅啫，系咪？咁啊喺呢一个即系佢哋被捕之后咧，其实报章上面咧亦都有介绍翻咧，即系呢几位嘅人士咧，究竟佢哋自己系点样去演绎佢哋嗰个新闻嘅采访理念？嗱，咁啊我觉得都可以好简单咧，即系喺呢度咧讲述几样嘅，因为等大家可能认识呢啲新闻嘅时候咧。 可以再立體啲。究竟呢一個咧被指控啊，係即係犯咗咁嚴重國安法嘅呢一班新聞工作人員，佢哋曾經有啲咩嘅諗法，有啲咩理念嘅咧？嗱，我覺得咧有一個就好簡單嘅咧，就係佢話訪問咗即係被捕之前啊，《蘋果日報》嘅總編輯羅偉光。佢咧就話啲員工咧就曾經問過佢，佢話：羅偉光啊，如果咧真係你被捕嘅話咧，請問有啲咩同事應該要做㗎？有冇啲咩被捕嘅準備啊？咁樣佢話：哦，咁啊，唯有希望即係自己可以有勇氣，可以好平靜咁面對呢件事啦。咁然後啲員工再問啦：喂，咁但係如果真係拉咗咧，咁要我哋做啲咩啊？咁樣哦，佢嘅答案就話：做咩啊？做新聞咯。佢話係啊，其他嘢咧我哋會處理噶啦。你最緊要咧就要繼續做新聞。哇，呢個咧都幾瀟灑啊！你諗下，去到即係危急關頭咧，佢其實第一時間都係希望其他做新聞嘅同事咧，喂，無論如何繼續做好你嘅新聞。哇，呢個咧就係佢哋嘅總編輯羅偉光嘅一段説話。咁啊，至於另外一位咧，就佢哋嘅即係叫做副社長啊。咁咧就係呢一個陳佩敏咧，咁咧佢就有啲咩説話留低咧？咁啊，亦都係佢之前咧，即係一啲訪問裏邊咁講嘅。原來咧，佢曾經咧就做過即係前線記者啦，有採訪過2011年嘅福島核電站事件。咁當時咧，佢話咧，即係老細同佢講話：，喂，唔掂啊，嗰度漏緊輻射，快啲走、啊！咁咧，佢就話啦：，喂，有得揀留或者離開。咁佢就覺得咧，而家做緊傳媒，佢話咧喺呢個時候咧係冇得揀嘅啦。佢就要繼續咧留低喺呢個現場。佢話有陣時啲嘢係咁噶啦，你做記者職業病就係咧有災難嘅嘢或者有大事發生咧，你就想越近越長越好。佢話香港而家咧就係最大嘅現場啦。咁所以佢個選擇咧就係留低咗嘅。咁呢一啲咧就係琴日被捕嘅《蘋果日報》裏面咧，其中一啲新聞編採人員咧，佢被捕之前咧訪問嘅一啲點滴，唔知會唔會對你認識呢個機構可能會有多啲唔同嘅印象咧嚇？咁啊，介紹你睇呢條片啦，嚟自咧網上邊啊 VLC Commercial 啊，一個咧即係專門播放一啲經典廣告嘅頻道啊。佢呢條頻道咧就介紹咗1995年啊，當時《蘋果日報》創刊咧，佢哋就有呢個肥佬黎咧就出嚟拍廣告。唔知你記唔記得萬箭穿心嗰個畫面，同埋每日一蘋果嘅嗰個口號咧嚇？而家睇翻幾廿年前嘅廣告，都有啲唏噓啊嚇。瞬间看 channel， 佢系我哋里边年资比较深嗰、那个。95年嘅时候，我谂你都长大成人啦。喂，你有冇印象啊？我而家都要睇翻嗰个画面咧，我先至记得咧嗰支箭同埋嗰个苹果。唔知道当时嘅程真鹏又有冇睇过，有冇呢个记忆咧吓？ 睇過就應該係睇過嘅，記憶咧恐怕都冇而家再睇翻咁深啦嚇。因為如果依家有一睇嘅話咧，睇完嗰個印象應該係比以前咧係深啲、清啲嘅。咁啊，對於呢一個嘅報界啦嚇，出現一個咁大嘅動作咧，就好似咧其他嘅報章所講啊，即係不同陣營嘅報章咧都有唔同嘅講法嘅。有啲咧都會係站在一個新聞工作者嘅立場咧，見到一個報館咧係。俾人咁樣去搜證嘅時候咧，係有啲心痛嘅。不過咧，背後亦都咧會講翻就係、是究竟嗰個嘅文章係邊啲文章咧？有問題嘅啲乜嘢咧？最緊要就係係咪真係根據翻呢一個嘅國安法入邊咧，佢係有觸碰到有係犯到法嘅，咁如果係嘅證據確鑿嘅話，咁亦都即係嗰個同情咧，都只限於咧咁樣嘅同情啦嚇。咁啊，至於你話呢個香港人使錢嗰樣嘢咧，咁即係各有各使錢啦。我本人啊冇喺呢方面咧使過任何錢啦嚇。咁啊，相信都係一個疑問嚟嘅。我諗咧，即係大家提出呢樣嘢講嘅時候咧，就係覺得啊，香港人就真係幾得意嘅。有陣時咧就會係同情嗰樣嘢嘅時候咧，就真金白銀使錢，亦都有陣時咧係撲出去咧就係真金白銀使錢咧，為咗咧趁熱鬧嘅喎。你見到好多啲咩小店就嚟要執笠啦，平時又唔見你去幫襯嘅，然之後突然間一窩蜂就真係真金白銀撲出去。相信咧，大家覺得咧值得攞嚟談論嘅咧就係呢啲嘅狀況嚇，即係幾得意嘅香港人有陣時咧嗰啲嘅行為啊，咁啊，即係呢樣嘢係咪世界上面有第二啲地方都會相同嘅咧？大家可以深思一下。好啦，至於今天咧，彭仔自己嘅瞬間看 channel 咧。都是想讲呢一个嘅新闻呢是同呢 蘋果呢兩個字都有關嘅。嗱，尋日咧，警方啊派員咧去到蘋果度進行調查啦。事件現場咧有大批人士圍觀嘅，咁而事件咧已經交警方跟進。尋日現場咧見到警方咧喺蘋果咧係帶走一名中年婦人嘅，嚇，唔係一名中年婦人咩？唔係五名高層人員咩？啊 ，sorry 啊，唔係蘋果日報啊，係蘋果 Apple Store。是啊，介绍你啊，介绍你睇返呢一个 channel 啊，星岛网入面呢就有呢条短片，就话劲抽中年妇啊，捣乱观塘 Apple Store 啊。是啊，有冇见过呢一条嘅短片啊？嗱，呢条短片呢一开始嘅时候呢都见到呢有一位呢即係戴住呢一个 cap 帽嘅女士呢，佢嗰个口罩呢好别致喎，写住呢劲抽呢两个字，咁唔怪之得呢叫佢话系劲抽嘅中年妇呢，原来咁讲。咁就喺呢一个嘅观塘嘅 APM 商场入面嘅 Apple Store 里面，就怀疑咧呢一位嘅中年女士咧不满咧店内嘅女职员嘅态度，咁而咧发难，佢做咩咧？喺度捣乱咯，就喺咧见到影片入边咧，佢就将人哋咧摆晒喺台面嘅嗰啲嘅陈列嘅产品咧，又将佢咧冚转佢啊，又有啲咧就劈咗落地啊，又抌两脚啊，真系咧古灵精怪咁样。咁啊，职员咧梗系劝咗啦，但系呢位嘅中年妇女咧就话：，咪掂我啊！咁样，咁啊引起咧大批嘅人士咧就喺度围观啊咁嘅，咁所以先有咁多短片可以睇得到咯。咁啊事后咧，警方啊接报到场啦，咁啊经初步调查咧就将呢名女子咧就系以涉嫌刑事毁坏同埋普通袭击罪咧咁就被捕。咁啊而家单案咧就交咗俾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第四队去跟进嘅。哇，淨係睇呢一条片呢都真係发觉呢，有阵时呢大家都无谓咁燥啊，虽然呢天口庆啫，但有啲乜嘢呢都係喐手喐脚啊，搞乱人哋啲嘢呢都係唔啱嘅。无论你喺边一度啦，係咪几时都係啦，即係心平氣和咁嚟到去表達翻咧，都係有著數嘅。咁希望呢一位嘅中年女士都明白，心明此道啦。咁睇完呢條片咧，彭仔咧都喺度要俾翻咧五個就係咧扁曬嘴嘅 emoji 俾佢咯。中年妇人我哋都有一个，不过呢佢就係比较係好相遇啲嘅，係啦，一睇佢就知佢个人品係好啦，係咪呀桂花田。 多谢你咁样嚟听我嚟介绍我，其实我都係 OK 嘅。係呀，同我相处一下你就知道㗎啦。星期日咧就系父亲节啊，喺度咧祝各位爸爸咧身体健康，一家人咧都开开心心啊！嗱，唔知大家心目中咧对爸爸嘅感觉啊、感受系啲乜嘢咧？可以由三个或者以上嘅感恩或者多谢说话同佢讲，可以唔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揾到咧？系谂谂 ，OK OK， 谂谂先吓。咁不如我去分享一下啊！睇到台湾咧有位爸爸咧写俾佢嘅女出嫁嘅女嘅一封信，咁究竟内容讲乜嘢咧吓？由于即系都几长下，咁所以我就系讲咗佢个重点，每一个咧就系唔好乜唔好乜咁先吓。第一佢就话唔好住喺佢奶奶屋企，第二就唔好放弃自己工作，第三就唔好做担保人，第四就唔好翻娘家攞钱俾你个老公。第五就是不要忍受任何的暴力，第六就是不要以为母爱是天职，第七不要放弃零用钱又或者是家庭生活的费用，第八不可以有外遇，第九不可以任意开口讲离婚，第十不要忍耐。点解咁样嘅？好似负面咁。其实佢个内容里面并不是系咁样嘅。不过由于时间关系，讲唔得晒啊。不如讲下第十样，唔好忍耐。这个爸爸咧对住佢女就话啦：忍耐咧唔系好事啊，只会让你咧得到内伤，重伤之后咧就会不治死亡。所以咧，一旦有事咧，应该开诚布公，好好同你个对方倾。离婚唔系坏事。只是两个人无法一起，但是如果无法一起过但仍然忍耐去撑住不离婚，那就是坏事，委曲求全，最后只会顾此失彼，失去自己， 咁佢人生苦短，幸福好长，结婚好，单身都好，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嘅生活嘅伴侣。佢系以上系爸爸最想给女儿嘅信，给女儿的话，即使结婚都要。都请佢咧保留自己独特性嘅前提下，与另一半共同努力啊！没有经营嘅婚姻咧，不如单身好了啊！呢、这个就爸爸嗰封信，佢仲有话：爸爸永远都爱你嘅，唔开心嘅时候记得回家。哇！真系，时间关系咧，真系唔可以讲晒佢哋个头先嗰十点嘅系究竟点解啊？咁样或者稍后睇下有冇机会 post 出嚟啦。但睇完呢段片咧，呢封信咧，爸爸咧俾出嫁女儿嘅信咧，真系啲眼泪都涌出嚟嘅。如果再睇埋今日咧我分享嘅三立新闻网嘅 channel 啦，呢条片嘅话咧，我相信你啲眼泪应该流不停啊。因为你会更加爱你嘅爸爸啊，爱你嗰个咩咧？平时口硬，但系其实心好软嘅爸爸，因为佢讲嘅向住女儿讲呢一句祝福，佢心底里面说话咧，好感动，好感动，好感动嘅，所以我会俾十个心心呢个爸爸啊，大家记得睇片就得啦。 有 Beyond 嘅牺牲啊吓，我哋头先个拍档咧，不停惊佢唔够时间，唔够时间，点会啫？ 俾 咗 时间你， 好感动嘅、 所以我哋即刻留翻个时间俾你讲啦。 呢、这个爸爸对住佢一对跪喺佢面前嘅女啊，即系同埋女婿咧，喺度讲啲咩咧？佢话第一个人抱佢嘅人咧系我，唔系你；第一个锡佢嘅人系我，唔系你；第一个爱护佢嘅人系我，唔系你。可是。陪伴佢一生嘅人，我希望系你。不过，如果有一天你唔爱佢，你唔好同佢讲，你同我讲，我会带走佢。 啊，真系感动到咧不得之了。仲要系讲紧呢个爸爸系佢讲讲紧话佢。平时系好硬朗嘅，即系个硬汉子，但系同埋佢唔系学识多嘅，即系佢都系一个好为个家庭不辞劳苦嘅爸爸嚟嘅吓。 即系粗人啊，话自己 啊，可以咁讲啦。但系佢对住一个出嫁女儿，佢有呢番说话啊，真系感动到不得之了啊！ 获骗钱同埋骗绿卡非常可恨。有核实教培中心结业学员表示，曾经受到极端思想影响，但系喺中心学习期间未曾被歧视同虐待，形容过得好自由同快乐。有中心教师表示，有女学员曾经深受宗教思想毒害，但系结业之后成为村里面嘅妇联主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优惠政策。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12点，升154点，总成交金额67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9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5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4蚊，升5蚊；盈富基金29.08蚊，升2毫；美团301.6，升11.6。小米集团28.7升3.5，信宇光学科技225.8升12蚊，中芯国际24.55升2.5，比亚迪股份229.2系升6.2，新上市嘅科技药业系报32.45，中国平安77.35跌1.4，阿里巴巴206.2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4，英镑10.818，瑞士法郎8.467，澳元5.865，加元6.284，新西兰元5.438，欧元9.255。每百日元对港元7.0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34。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7点，升89点。港金现价报16,520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96美元，卖出1,78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就拖走了，但现在仍然挤塞的，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住儿童医院对出。重复多次，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去返港岛方向，即是九龙入口啦，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但是车龙未消散的，影响到现在观塘绕道去返东隧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儿童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落山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返坚尼地道方向，近住东边街车多，龙尾排到荷里活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在九龙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救护站一段就挤塞，龙尾在观塘道近住牛头角下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就比较挤塞噶。另外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由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谁说医生一定要穿着白袍一本正经？谁说医生只会讲少油、少盐、少糖，不可以讲美食？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之医学人》今个星期主角国际肺癌权威莫树锦教授，他会同大家讲饮讲食讲艺术， 仲讲点样做一个快乐的医生，为病人带来快乐和希望。 医生与你 今晚7:35， 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秀恩琪。 早晨，肥妹仔。早晨，秀恩琪。早晨，屋企嘅同学。 系啊，今日咧要讲呢一个体育嘅新闻咧，当然都系仲系同我哋咧呢几日咧最红嗰个咧又曳又多手嗰个咧斯朗拿度咧有啲关系嘅。 做乜话佢曳啊？ 系啊，佢攞人哋啲可乐樽走啊嘛。 系啊。 但系咧，佢亦都咧带出咗一个话题咧，就系话。啊，究竟呢话佢好 fit 啦，话佢嗰个叫做呢体脂比率呢好低㗎嘛。即係话呢佢嘅身高体重啦同埋佢嘅脂肪呢嗰、那个含量呢就係即係得好少脂肪㗎啫、 啊。 其他都系嗰啲肌肉。咁究竟呢大家就统计过喎。我哋熟悉嘅名人里面呢如果计埋呢个运动员斯朗拿度呢，其实有边一个呢嗰、那个体脂比例呢系好 fit 嘅。咁有边一个咧系可以咧荣获呢一个咧，真系叫做最 fit 体脂比率嘅一位人士。 有一个咁嘅比赛噶？ 佢又唔系比赛嘅。 调查。 系啦，不过咧就大家就会报道咯，咁啊有啲咩人咯嗱。 碧咸叔叔有冇啊？ 碧咸咧就冇份啊，因为佢毕竟都退咗役啦。 系、 啊。咁啊有啲难操到嘅，唔系啊，佢好难操到咁劲嘅咁样咯。 系。 系啊，咁咧，我哋先介绍翻啦。就是这个呢如果斯朗呢他说他全盛时期呢他的体脂比例呢就大概有 7% 的。 哦。 是啦，就是说呢他全身上下呢就。 7%。 是脂肪来的。是啦，其他那些全部都是肌肉来的。是啦。 他千祈呢 退休之后继续 keep 住啊，如果唔系好快变肥仔。 我听人讲啊，啲老师话，人咧唔可以冇脂肪噶，因为我哋脂肪咧好有用，我嚟保护我哋啲内脏噶。 系啊，好啦，咁另外一个咧，我哋都好熟悉嘅大只名人咧，就系美国队长啦。 吓、啊。 系啦，佢都系真系好大只噶嘛？這個、呢个咧即系伊云斯啊，咁咧佢嘅体脂比例咧，佢就高过斯朗1%， 8%， 系啦，但系都好厉害噶啦。 系咯，佢又唔系运动员， 系啦，佢唔系运动员， 佢要蒲噶嘛，做演员 系咩？佢要蒲噶咩？ 咁靓仔唔蒲啊？ 即系佢出去玩， 即系浪费咗啦？你觉得佢咁样？ 我去玩啊！ 系啦， 系咪先？ 咁呢个伊云斯咧，佢就系8%都好厉害噶啦。但系咧，真正咧就被誉为系全球体脂比例最低嘅。 我估 系 普京， 唔系。 点解你会觉得佢系啊？ 不过普京都好，系啊，都好大只噶。佢成日咧又话要捉老虎啊，打红人啊。系啊，狮子老虎大笨象打晕晒咁滞 嘅。睇到啲你啊，又唔着衫喎。 啊，佢又仲去试下跳冻水添啊， 好似乜都有噶。 冰水啊，系啊。 系 啊, 啊。我哋识嘅呢位人， 冇人识噶。 啊，冇人识噶。 系冇可能识佢嘅。 系啊，因为佢唔系人啊。 唔系佢系人嚟嘅，佢系一个奥地利嘅人士。佢咧今年啊都50岁噶啦吓。咁咧佢系一个地盘工人嚟嘅。 吓、啊。 系啊， 咁都俾呢个全世界揾到佢出嚟。 系啊，因为佢好红啊，佢个名咧我唔识读啊，因为咧唔系英文嚟噶，唔知咩 Helmut 啊咁样噶 ，H E L M U T 啊，咁总之你就当呢一位咧奥地利工人叔叔啦吓，佢今年50岁，咁咧佢本身嗰个 body 咧都好劲噶啦，因为佢有1.9米嘅身材啊， 系啊，都食到满噶， 系啊，系啦，咁咧93kg 啦。佢全盛时期嘅体脂比率究竟系几多咧？ 3%， 都冇， 三都冇啊！ 佢全盛时期系2.3%。 哇！ 佢话就算而家咧， 有冇想睇啊？ 有揾间俾你睇下。 我想话93kg 系等于204.6磅， 但系佢冇， 但 系 佢有1.9米咁高啊嘛。 佢咪啲骨好重啊？佢系咪食咗好多钙啊？ 好啦，我俾一张佢嘅相啦，因为咧佢喺网上面爆红嘅呢一个奥地利工人叔叔，俾你望下咯。 好犀利啊！ 佢可以话系咧冇任何油腻嘅感觉啦，嗰啲肌 胶啊， 系啊，啲人啊形容佢啲肌肉咧，好似攞雕刻刀咧，一刀一刀刻画出嚟噶， 好恐怖啊！ 唔系啊，佢好似我哋咧想嗰啲哥哥姐姐 解剖堂啊， 系啊，嗰个肌肉人嗰件衫咁， 剥咗个皮咧，嗰个假人啊， 就系系啊。 其实咧，你有个位咧，可以好容易观察咧，佢系咪嗰个体脂比例咧系好低定点嘅？譬如咧，佢都有嗰啲二头肌、三头肌啦，个个大只佬都有嘅。但系咧，你见唔见到佢嗰条纹理啦，同埋嗰条青筋啦，系啦，佢系睇到嘅，因为真系好干啊。所谓干就 系 话咧，佢嗰啲有脂肪先至叫有啲所谓油啊嘛。佢哋呢啲咧 keep 到得嗰衫都冇咧。佢最劲嘅时候就系咁样咯，干铮铮咯。 呢个叔叔 系啊，好干身啊。 点解佢要搞到咁样啊？ 好啦，咁因为 地盘工好辛苦。 唔系啊，就咁做地盘工唔得噶。 但系佢系有线条噶。 系啊，好靓噶。 系参加比赛噶。 系啊，佢咧，佢系刻意噶。佢今年50岁啊嘛，佢话咧，佢用咗30年咧，先至可以操到咧。被誉为人体标本咁样嘅完美身材， 哇！佢30年啊，即系20岁开始做呢件事啊， 唔系，佢食好多食好多嘢噶，嗱，你可以参考一下咧，佢呢一个所谓堪比运动员嘅餐单咧，睇下你有冇兴趣咁样食法啦。 系咪仲地狱啲噶？佢呢个餐单， 好啦，佢咧每日可以食5至7餐。 哇！佢系少食多餐啊，系咪？ 主要咧就食蛋白质为主，包括蛋白啦。 只曱甴 噶，唔会啊！人哋食正常嘢噶，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啊？包括食咩咧？包括有蛋白啦、火鸡肉啦、鸡肉啦、牛肉啦、鱼，系咪全部都正常嘢先？ 系 咯。 每日佢咪得好似我哋啲拳头仔咁少， 唔系噶，佢真系可以食噶，但系最紧要咧，佢要吸收啲靓嘅营养咯。譬如碳水化合物咧，佢就唔食饭嘅，佢就食番薯同埋食啊，佢唔食白饭，食番薯同埋食醋米咯。 食醋米， 但系黄昏之后咧，即系可能一过咗6点之后咧， 佢咪得6-8啦， 好似我啲 auntie 咁样啊，168咁样去食法啊？ 唔系，佢去到黄昏之后咧，佢就唔再食任何碳水化合物， 哦、 即系肉啊，可能嗰啲佢都会食嘅。咁但系如果系嗰啲米饭嗰啲咧，佢就系啦，佢就唔再食啦。 米粉啊，佢系外国人， 即系粥粉、面饭都唔食。 系啊，总之咧，佢、哦、就用呢个餐单咧，30年再加埋佢嘅健身苦练，佢先至可以用50岁嘅高龄，同埋只系普通嘅一个地盘工友，唔系咩专业运动员。 但佢系出名，系成为全世界系得2.3% 嘅 体 脂 啊！而家咧，而家佢大年纪咗啦 ，keep 唔到2.3啦。 哦，都系有3咯。 而家有5。 哦， 都赢咗 C 朗嘅7，同埋劲过美国队长嘅8。 但系佢50岁啊 ，C 朗30岁， 36啦，36啦。不如你哋两个试下，你有好多体脂啊。 我试下6点钟之后唔食饭咯。用蜡表苦恼，泄够了气，刺激肺门，量更高，一场大病。提炼我激素，细胞打惯了仗，自治忧患再养大我。命大大在在荆棘苦我去路培育我。命硬硬在让伤口煎熬进步，抱过刺猬降服了恐怖，试过现世赤足那句踏粪土，失眠难挨平复了焦躁，细胞适应变数又这么坏又这样好，没有伤损怎发育健全，从未伤风怎懂得取暖，迷惘觉醒的开端，超心距我不远，行远穷途明白我本性，见过兽性正好擦亮着眼睛，焦虑突袭莫离恶反应，见识给我见证，寄生忧患习惯受惊，没有伤损怎发育健全，从未伤风怎懂得取暖，迷惘是觉醒的开端，辛苦过哪怕酸，若怕心酸心我再乐园，沉睡苏醒猪圈中兜转，麻痹是半死的开端，只知痛吃或喘，活亦活得拼命，睡亦睡得清醒，誓要连我的颈。饱过繁荣，我信我不信命，不想自死，讨厌憎轻视，没有伤损怎发育健全，从未伤风怎懂得取暖，迷惘是觉醒的开，心酸生我在乐园，沉睡苏醒猪圈中兜转，麻痹是半死的开端，只知道吃喝喘， 有 Kala 嘅生于忧患吓，电话号码18723888咧，晏啲吓，晏啲可以打电话嚟。啊，而家都得咯，系 翻咗嚟啦， 而家回来了，我哋嘅好帮手啊吓，18723888啊，有咩想点唱啊？欢迎而家可以打嚟18723888。 系啊，仲有我们网上面留言都可以嘅，咁啊，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啊，等紧大家啊，今日啊可以大家尽情嘅父亲节点唱啦吓， 系啱晒父亲节， 系啊，唔忘记咗你系咪啊？ 呢一个系 呢位爸爸都唔记得咗， 唔记得啦，头先你喊完啊嘛已经。 好，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啦， 系啦，嗱，我想问一下啦，彭仔有冇从无呢个烦恼嘅？因为关于小朋友嘅，啊，我想问咧，浩仔 系 不过咧，你又相对地 OK 嘅，因为你系一个男，你系一个爸爸啦，咁因为佢两个都系仔啦，就未、 哦、 即 系你想带佢入厕所嗰啲问题啊？ 系啊，系啊，系啊，带佢入厕所嘅问题 咧，咁、哦、我冇问题，系啊。 其实咧都真系咧，对于我嚟讲，因为我成日拉住我两个细路噶嘛，咁、我有个仔有个女啦，其实咧都真系有啲咁嘅烦恼嘅， 系尴尬。 因为咧，你作为家长咧，我想问下你放唔放心你自己嘅仔一个人去厕所 噶？唔得啊！大嗰个就算佢可以， 嗱佢就系六岁啦， 叫做物理上佢能够自己入去咧，所谓揾尿兜同埋除裤啦，同埋洗手啦，咁佢系可以做到嘅。咁但系你都唔系几放心。 你有冇试过话啊？即系爸爸，即系你暗近啊，你自己去啦咁样。 我试过，我印象我真系有印象。我六岁之前咧，我系自己去厕所嘅。 哦，系啊， 即系唔系屋企嘅厕所啊？ 系啊，系咁，梗系讲紧出边嗰啲啦，系啦。 不过我净系记得咧， 惊唔惊啊？当日子你 其实惊啊！我印象就系好黑掹掹噶。 哎呀， 哇！你 系咪系咪地下有两条木板？ 啊、 你一屙完就会跌落地下嗰条个坑度。 我因为我嘅印象咧，喺六岁之前咧，喺土瓜湾，我屋企人咧就喺土瓜湾嗰个下巴车厂嗰度咧，就做呢一个嘅 canteen 嘅。 系 咁咧，嗰阵时我就要跟去、跟佢哋出去鋪出去 canteen 嗰度做嘢咧，咁佢哋就叫我自己去廁所，去嗰一層咧好遠嘅，去到個廁所之後咧，譬如 即係車廠嗰度嘅廁所， 咁譬如跟住我好有印象咧，如果我係開大嘅話咧，我係要嗌翻咧出嚟吧， 幫你 即係我去完啦，你要過嚟幫我搞掂啦咁樣咯，所以我係自己去廁所咯。 OK OK， 咁咧真係好有印象，因為你要嗌人去幫你清潔嘅， 係 但你都係要自己去嘅。就算黑似即系黑沙掹掹嘅， 系我记得黑掹掹噶，系 好惊啊！ 系， 但系阿曾志豪都唔会俾你个仔，相信佢可以能够做到，但系都唔会俾佢自己去。 我就算佢即系佢如果自己入咧，我可能都喺门口度咯，即系我唔会话我喺楼下食饭，你自己行上去二楼度啦， 咁计啦， 都唔会嘅。 即系南池门口， 系啦，即系最遥远我都要喺南池门口。 咁啊游水啦，游水你都会拉埋佢一齐咯，嗬？即系阿爸爸同个仔相对地好啲嘅，即系譬如我啲阿妈咧拉住。阿仔咧，同埋个女一齐两个去游水啊！咁又点搞咧？即系虽然咧，你话 顾个女唔顾个仔咯。 咁系啦，咁即系因为咧喺大陆咧，佢就系咁样啊。可能咧就系个妈咧就拉住一个仔，咁啊可能佢冇女啦吓，净系得一个仔啫。但系咧跟住咧佢就拉佢咧就去完游水。 女更衣室 系啊， 个仔几大先？老老实实 18岁。 妈咪妈咪 系未到嘅，18岁系未到嘅。 系啊，同我减个8啦。 系啊， 10岁好大咯， 10岁唔得，真系好大咯， 真系离谱咯。 10岁可以自己去噶啦，10岁人哋康熙做皇帝噶咯，已经。 嗱，所以咪又离谱啊！所以呢啲咪真系即系嗱嗰啲阿妈咧系真系 会唔会别有隐情啊？会唔会十岁嘅佢， 即系 佢 可能 系肥猫，肥猫流浪记， 会唔会系咁啊？ 童年时话过， 系啦， 一生到尽头， 系啦， 系啦，即系会唔会系咁样啊？ 唔系啊，一定系精精拎拎嘅，因为佢都会周围望噶。 哦，一系就咁样，佢心如止水。佢系一个有修道嘅一个 实法 系啦，其实佢系正所谓红粉骷髅啊，见到桂花田就同见到一个看到包系冇分别嘅，系啦。 但系你点？但系你点睇到佢个内心系咁样咧？嗱，而家咧就 真噶嘛佢， 就而家咧就有一个咧阿妈咧就带咗佢10岁嘅仔就去咧呢个女性更衣室更衣室里面。 系 咁问题就 系 嗰啲女士，唔系嗰啲姐姐，因为你知我唔知 啲姐姐会唔会全部8岁啊？ 坦荡荡啊！ 唔系可能佢全部啲姐姐都系得8岁 未翻到 啊？系咯，8岁差好远。 大人啊，嗰啲大人嗰啲姐姐，哇！你唔系嘛？因为同埋佢十岁。 都生得高大嘅。 我、啊、最惨系高大， 系 啲落落咁样，真系已经高到六尺咁样，真系。 即系我好啲系嘛？ 你好好多， 即系可能纯粹可以有彭仔咁高咯，你真唔出奇噶嘛？ 你再唱两句儿歌咧，呃到 系啦，成间 I feel 穿得上十分之高超得咯。嗰啲喂，但系问题系嗰啲女士咧喺度投诉啦，向啲管理员、啊、喂。我搞错，佢咁大个，佢都行得入嚟嘅，唔得噶喎，咁样。 系。 跟住咧，你知唔知？ 我系妈妈抱入嚟嘅，唔系自己行入嚟。 个职员话：，唉，佢系小朋友嚟嘅，点样同佢斤斤计较咁样、 啊？小朋友仲话：，系啊，其实我系睇唔到嘢噶。 系啊，你知唔知佢个其中有一个咧？就唔系其中一个，佢呢个细路唔系啊， 我讲我头 人细鬼大啊？ 点解啊？ 佢喺度装嗰个女仔啊！佢话当个女仔眯埋眼，佢、哦、个女仔话当我眯埋眼洗头嘅时候咧，突然间擘大眼，即系好似你，好似你咁样感觉。 喺下 边 啊！ 好似阿豪仔嘅感觉，瞓瞓下觉，突然间好似眨眨 惊醒咁样。 系啦，佢又望一望下边，嗰、那个细蚊仔喺度装佢啊！ 装佢洗头 系啊！咁你冲凉就全身 连埋洗头啊！ 哦、 全身冇衫啦。 佢好奇佢用咩洗头水？ 或者闻到咁香嘅呢、這个姐姐。 但其实应该系装，佢想攞佢啲洗头水俾佢妈。 佢只系想攞洗头水啫。 系啊， 哦、都唔系。 所以咧，咪就系话咯，喂，佢真系完全离谱啊！因为咧，其实诶，嗰、那个泳池咧已经讲咗话，四岁以下嘅小朋友。先可以打入嚟 嚇，四歲先可以。 係， 哦，即 係 如果要異性嘅更衣室係咪啊？係 啦 係 啦，四歲以下先可以。 寫到明咁，佢都夠膽喎。 但係問題，所以咪佢哋咪有投訴嗰個職員，有冇搞錯啊？咁高頭大馬，你一俾佢入嚟，你都得嘅咩？ 下次可唔可以攞塊布蒙佢眼咧？即係蒙眼、蒙嘴、蒙耳，係啦，就淨係坐喺度，好似綁架佢咁樣。 蒙著細路隻眼去入女廁個女更衣室啊？ 係啊，喂！如果唔係呢個問題點解決好咧？真係。大家要留意你的细路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日下午三點舉行記者會，公布消費券計劃的詳情。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橋和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學寧亦都會出席。在立法會一個討論東京奧運轉播安排的委員會上，多名議員關注2019年三名花劍女子港隊代表在出戰世界盃期間舉起反政府的政治手勢。議員何君堯關注香港運動員出發前往奧運之前是否需要簽署任何承諾書或者作出提點，以防范有運動員在奧運會之中做出違反國安法的行為，構成刑事責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回應說，相信大部分運動員是專業、專注運動，亦都珍惜出戰奧運的機會。而代表隊出發之前會有指引，如果有人違反，會有跟進。但他強調，現時最重要是團結，集中精神怎樣出賽做到最好成績。記者協會主席楊建興說，警方國安處拘捕五名《蘋果日報》編採人員的行動對任何新聞工作者都造成壓力和傷害，媒體主要角色是將重要的新聞、公眾有興趣的事或者對爭議事件的不同觀點和評論作出報導，但是現在就被指有動機危害國家安全。楊建興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形容，今次事件源於報章刊載了幾十篇文章，引證了傳媒當初擔心實施國安法之後可能報導新聞都會出事。今次報館老總要負上責任，報館差不多封閉被搜，資金被凍結，所有最壞的情況都已經出現。他又說，如果執法部門要抽證，可能其他報紙、電視台都有機會中招，很多媒體都有不同程度的擔心。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發表聲明，指兩間最大、最享負盛名的出版社為他正在撰寫的四年總統任期回憶錄提出非常可觀的報價，但是被他拒絕了。特朗普未有點名是哪兩間出版社，又指今次決定不代表日後不會改變主意，只是他現在不想和書商訂立協議。他反問，如果共有39本書或者正在完成的作品以他為題材，而他自己撰寫的回憶錄是當中最好，會不會有人相信其他那些書會賺到很多錢？特朗普早前形容自己正是撰寫的回憶錄將會是書中之王。不過有出版社負責人指出，特朗普在選總統之前和很多出版商已經關係欠佳，五大書商當中沒有一間願意再和他合作，質疑是否真的有出版社向他提出報價。有其他書商就說，特朗普拒絕承認敗選，出版商很難為他出書，因為要確定書中資料確實無誤將會非常困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有一兩陣驟雨，下周初驟雨逐漸增多。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83%，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717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76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0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3.5，升4.5；盈富基金29.06，升1.8；小米集团28.5，升2毫。美团301.2升11.2，信宇光学科技226.8升13蚊，中芯国际24.5升2毫，比亚迪股份229.8升6.8，中国平安77.55跌1.2，科技药业新上市系报30.55，阿里巴巴205.8升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4，日元110.2。瑞士法郎0.917，加元1.235，人民币6.445，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5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77点，升59点。港金现价报16,53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73美元。卖出1,78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时代广场，慢线落湾仔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系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火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喺山道。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油塘近启田道一段系车多，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弥敦道去尖沙咀近窝打路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山东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过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介乎是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白元浩， 咩事啊，林慧？ 最近觉得自己运气唔系几好啊。 我借啲运气俾你啊。 唔使，你分享我嘅衰运咪得咯。 吓、啊！ 晨光第一线，梁咏忠、崔洁彤、阿 O、林慧、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我哋甘苦与共。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1， 所谓三五成群，个个好人。方子豪，我问你，坐港铁列车上咗车要尽量点做啊？ 尽量行入啲啦，唔好企正响个门口嗰度啊，系咪搭得好好？系咪一百分呢？ 唉、叻啊叻啦，使唔使奖励啊？ 啊系又唔拘， 有奖品都留俾啲听众啦，你唔系想争系嘛？ 咁多位坐港铁讲礼貌嘅二台听众，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我哋 三五成群。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返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八七二三八八啦，嚟到而家十一点半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咧，可以打嚟点唱，打嚟点唱啦吓。 系啊，星期日系父亲节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咁啊喺网上面留言咧，送个点唱俾你爸爸都无人欢迎啊。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453。 系，而家打电话嚟啦，可以咧接听你嘅电话啦。咁啊，今日咧喺芸芸咁多嘅新闻呢、这个消息当中咧，有一则咧我系真系睇完咧都系理解唔到啊。 嗯、 所以咧都要請教一下我兩位拍檔啦，幫手咧去究竟係乜嘢一回事啦。咁但係到依家咧，其實都唔係好肯定，究竟佢係點樣去創造一個咧喺大陸方面啊？就話原創咗有一個咧係中國首個 係 虛擬學生啊。 係啊， 虛擬學生佢有名嘅喎， 華智冰 女仔嚟嘅係啦。就唔係啲乜嘢菠蘿冰啊， 係啊，唔係白冰冰啊， 咩啊，咩冰啊？ 係華智冰，華中華個華，智慧個智，冰咧就范冰冰個冰， 係啦， 仲要幾靚女， 係 啦，仲要幾靚女下個噃。咁啊，最初喺度睇嘅時候咧，佢咁樣解釋嘅， 係 佢話咧。呢、这個 AI 人工智能嘅技術咧，喺內地咧高速發展啦。佢話呢個清華大學嘅計算機系。 即係咧computer science 啦， 係 咁佢哋嘅團隊咧就宣布咧話佢哋創造一個咧中國第一個嘅虛擬學生啦，就頭先所講嘅華智兵，佢仲咧而家咧就正式入讀呢個清華大學嘅計算機系啦，咁仲有咧一啲嘅片咧。就係、是、影到呢一個嘅華智兵同學咧，就係喺校園入邊啊、上堂啊一啲嘅舉動啊咁嘅。咁呢一個嘅團隊咧，都幾有抱負喎。 嗯， 佢哋話咧，第一年咧就希望呢個華智兵咧就可以學習到咧係各種嘅語言嘅材料。 係。 咁第二年咧就學習一啲咧深層次一啲嘅知識。 嗯。 啊，咁然之後去到最後第三年咧，希望佢能夠咧好似人一樣， 係、嗯、 自己會懂得思考同埋創新嘅。 係係。 即係有 creative 啦，係咪 ？creativity 啦，即係有係咪？ 係。 咁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当然团队呢就讲了他的目标啦、 嗯、 但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呢去理解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了几样问题出来的。几个疑问，第一就是其实他是不是真的一个机械人啊、 嗯、 是不是真的一个机械人动了在我面前会晓行晓走晓思想呢， 是 定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啊，但其实他是一条片来的啫。是一个影像，即是好像拍了 一套戏咁样，有个影像咁样行嚟行去呢。第三，有啲讲话虚拟嘅人工智能嘅一啲嘅人物，即 系 好似日本嗰啲 咩 初音唱歌嗰啲咧，系投射出嚟嘅啫。佢唔系真系有个机械人咧，晓行晓走俾你捉到嘅，而系咧投射出嚟咧就会同你沟通啊，好似人咁样嘅模样啊。究竟是邊樣咧？我到依家都唔係好明 白。而家你睇咧，佢就應該可以先否定咧，就係佢唔係真係有一嚿機械人公仔咧喺你面前出現嘅、 嗯。 因為呢個亦都唔係佢哋團隊咧想要製作嘅目標。因為如果你要製作一個即係有細路腳行嚟行去嗰啲咧，嗰、那個就係機械人嚟嘅啫。譬如日本咧就是、大户嚟嘅， 好多嗰啲機械人啊， 係 啦，幫你管理，佢哋管理屋企啊，係 啦 咁樣嚇。 咁佢哋嘅特色咧就係如果譬如日本嗰啲咧，佢哋最叻咧就係做到好似真係真人一样咁样嘅，譬如话皮肤啊、面孔啊、动作啊咁样。咁但系咧，而家我哋 佢系模拟一个人嘅， 唔系大哥就系一个实体嘅一嚿机械嚟噶啦。咁、嗯、但系内地而家就唔系嘅。咁内地而家呢一个咧就系讲紧话，佢 sell 咧就 sell AI 人工智能，同埋咧就系话佢系一个即系有思考能力嘅一个叫做机器咁样嘅。運作思維咧，咁應該係似你話初音未來嗰只嚟嘅，即係佢只不過虛擬，佢唔係一個真實咁樣。咁、嗯、但係咧，佢而家有啲似咧，我覺得如果你話我哋要理解咧，可能就係佢係人工智能咧，就係、是、譬如 Siri 啊，係 哦 ，Siri 咧其實佢就 都係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嚟嘅。咁但係咧，佢就唔會話思考啊嗰啲嘢咧， 佢 都係 冇一個人嘅樣走出嚟同你講嘢， 係得個聲音。 係啦，樣嗰個其實反而係其次，因為咧佢而家只不過係想令到佢像真化啲。佢哋就用咗啲技術咧，就模擬個樣出嚟。但佢重點咧，其實就係話佢嗰個人工智能咧，就係可以有呢一個即係思考啊、學習啊，即係嗰個融會貫通嘅能力咧。咁即係譬如 Siri 照計咧，佢就未有思考能力嘅。 嗯， 即係你 input 幾多嘅答案入去咧，佢就嘔翻出嚟 嘅 啫。系啦，即系 你唔知道你讲乜嘢。 系啦，但系佢话如果咧你用呢一个叫做华智兵咧，佢系有学习能力嘅话咧，嗱咁啊唔同，即系佢话你而家越睇越多啦，佢会思考啦。 因为佢有认知能力啊，系啊，识嘢啊，自己谂嘢啊，可能系另外一啲嘢嚟噶。 系啊，嗱，譬如我哋举例咧，可能你话 Siri 佢嗰啲问答咧，可能咧佢就预咗你问，譬如话。你会唔会同我食饭啊？好多人中意玩呢啲噶嘛，咁可能咧佢哋开发嘅时候咧就入咗好多唔同嘅答案，譬如话如果人哋问你会唔会食饭咧，可能话你咁样我会面红噶噃，系啦，你讲乜嘢我帮唔到你，主人我唔使食饭嘅， 系 啦，咁佢可能就系有呢几种 对答嘅， 系啦，你应该唔会有超过佢个 database 嘅答案嘅， 因为呢啲系已经输入咗过去噶啦， 但系如果咧佢哋而家用呢一个所谓华智兵 AI 嗰啲学习咧。佢希望咧，佢會自己 生個答案出嚟。 自己生個答案，即係當佢學習得越嚟越多咧，佢可能就會同你講話：， 你想请我吃饭啊？但你有老婆噶咯，即系 好 系啦，即系呢啲人就 有冇见到其他人咧？咁样 系啦，就系我哋控制以外噶啦，咁样咯。咁佢而家呢个都几劲喎，因为佢而家话佢有啲咩叻咧？第一咧就系佢有好犀利嘅嗰个即系。 佢总之唔使读幼稚园、中学、小学、大学，佢一嚟就可以去清华啦。系啦，佢一嚟就可以去清华啦。 因为佢话咧，佢而家用嗰个人工智能嗰个模型咧，就 系 可以同时处理大量嘅中文资料啦、英文资料啦、图画资料啦。咁啊特别咧就系话。你问佢问题，譬如佢问你问佢喂，食唔食咖喱饭啊？佢既可以用中文同你答咧，就话好啊，我要吃啊，又可以用英文答啦，甚至乎用图片答你。 图片 系啦，因为佢话佢嘅能力咧就系可以处理，譬如你问佢你食唔食咖喱饭啊？佢可能会 send 个图片咧， 系咪呢个咖喱饭咧？ 系啦，可能系一碟咖喱饭嘅样。 嗰个咖喱饭我就唔中意食啦，咁啊。 系啊，咁因为佢代表咗就系佢有嗰个叫做图像处理嘅嗰个能力咧。即系咁就真系好接近人脑噶啦，你可以用好多呢种咁嘅工作去处理噶啦，咁样咯。 哦，喺犀利。 系啊， 系啊，即系佢集合咗好多嗰啲嘅即系所以即系包括人，你知人其实好复杂嘅一件事嚟噶嘛。咁即系佢集合咗好多佢嘅佢谂法啊，佢嗰啲一啲叫做系输入咗好多好多 咯。 系啦， 同埋佢要学咯。 系啦，佢要学咯。佢仲话嚟紧，即系佢话咧，仲要即系有佢有冇啲决策啊？可能会当中咧有啲错误嘅测试俾佢啊，又嚟考下佢啊，等等嘢，佢都会有嘅、哦。但系问题系佢整呢个公，即系整呢个阿华之华之兵， 华之兵啊， 其实叫华之兵 有原因噶，因为佢读清华，人工智能 兵咧， 不过兵就佢帮佢改咗咁嘅名咯，就叫阿小兵咯， 女仔好多兵噶， 系啊，冰冰啊嘛， 有李冰冰， 有范冰冰，有李冰冰，系啊，佢而家咧嗱，如果我哋 就系代表女仔咁样， 系啊，佢而家叻咩咧？佢话佢已经掌握咧作诗作画啦、写文章啦、创作音乐啦、跳舞啦，亦都有一定嘅推理，即系金田一嗰啲 friend 啦，又有情感互动啦， 佢有期望嘅，希望佢咧第一年咧能够咧可以叫泛读天下书啊， 系 啦，学习各种 吓死人咩？ 唔系啊，广泛泛。咁啊，跟住佢话咧学习各种嘅语言啦，第二年咧就可以咧更加深层啊，有深层嘅知识咧，佢又挖掘咧即系佢话数据里面嘅隐含模式嘅，系啦。第三年咧能够好似人一样咁有创新，哇！佢有期望嘅，即系话一二三年咁样。 我哋睇下。这个华智兵他会不会有华氏家族即是会不会越来越多 他很澎湃啊 他 那些男仔叫什么名字 华智石 平 不是我们用回我哋用翻琴日嗰啲咧，七匹狼啊，三棵树嗰啲咧，你应该就啲咧，冇人谂到个名 字。华智树啊。 好啦， 系啦， 上个金嘅， 系啦，大吉大利。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咧就讲到啊，喺古时嘅时候咧，唔同嘅年代，咁啊就系讲紧咧，即系生育。 系咪啊？生育计划啊嘛，讲紧佢系点样去鼓励大家去生育啊嘛，系咪？嗱、 嗯， 咁仲记唔记得我哋讲过咧？就系话啦吓，生个女咧就送一只狗两壶酒，系咪？生个男仔咧就送一只一只唔系送一只猪啊，系啊系啦咁样啦。咁、跟住咧就系讲紧啊，仲有就系话，如果你去到适婚年龄，你唔去结婚生仔嘅话，会罚噶嘛，系咪？嗱、去到呢个咧叫做即其实唔同年代都系噶啦，重男轻女 系 啦，男人不但可以三妻四妾，仲可以休妻，但系古时个女孩子，只系大部分都系等佢阿爸阿妈 安排 、哦，哎呀，安排相睇婚事， 嫁鸡随鸡， 系啦，我都唔明点解我要嫁嗰只鸡，我唔可以嫁嗰只狗，系咪先？系啦，咁啊，去到呢个叫做齐国嘅时候咧。佢哋當地政府啊，一樣啦，即其實都話唔同朝代，佢哋都係不停咁樣做緊鼓勵生育嘅計劃。咁啊，佢政府有啲 policy 係 就係強婚啦， 強婚。 咁即係點咧？ 一定要結婚咯，即係可能你一去到十歲就係叫適婚年齡咧、哦，你一定要揾人嫁咗去。 結婚咧就有後果， 係啦， 係咪咁啊？ 啊，係啦，佢就係話啦，啊，豈有此理啊！你呢個曾氏家族嚇， 係、 啊，哎呀，個仔咁大，個女咁大都唔去結婚係嘛？ 更衣室都入得去啦。 咪就係、是，豈有此理？咁咧個官府咧，佢就會派一個官方嘅媒人咧，介紹對象俾你， 即係俗稱嘅官媒啦。 真係啦，真係官媒喎，咁講喎，官府個媒人咧就唔知點解，即係揾啊，因為你即係私底下你唔做嘛，咪又官員介入啦，系咪先啊？咁啊，介绍对象俾你咧，你真系非嫁不可嘅、 哦， 啊，真系非去不可。 好似人哋嗰啲赐婚啊， 系啊系啊，即系赏赐啊， 皇帝赏赐 俾你咁样。 啊，系啦系啦，咁因为佢话你自己搞唔掂啊嘛，我嚟同你搞掂咁样，系啦，目的都系一样啦吓。咁啊，但系政府咧，佢系唔会代薄你嘅。咁咧，佢哋 都系靓嘅，搵嗰啲。 唔系，佢呢下子唔會靚唔靚， 有聘禮嘅， 佢純粹去撮合你兩個啫， 係、okay, 啦。咁樣佢就咧，最主要咧撮合啲大啲嘅年紀嗰啲， 大年紀， 即係大啲年紀，講緊大啲年紀，可能都係廿歲留下嗰啲， 知道知道， 即係可能十七歲都未結婚嗰只， 當大齡噶啦，已經、 叫當大齡， 大齡女子， 係啦，大齡男女，嗱唔係淨係女子啫，佢哋係幫你一啲大齡嘅男仔女仔咧，咁就去撮合咁。觉得有啲咩福利过佢哋咧吓？ 福利可能系咪免服兵役啊、免交田赋 啊 嗰啲咯，都 系 呢啲方向啦、 啊。你真系有啲咁嘅吓吉士啊吓？佢话 关吉士咩事咧？呢啲 围 巾 好啦，好国家佢咧就会俾间屋过你，系啦，因为佢惊你哇两公婆冇地方即系行埋啊嘛。 咁 冇地方行埋啊，土地供应问题系咪？咁、 okay, 咧、 okay. 佢真系唔使你当兵住。系啦，唔使你当咩住啫，系啊，系啦，因为咧佢就需要你呢啲啊，即系年轻力壮嘅年轻人啊嘛，三年系啦，咁喺呢三年间咧，就唔该你好好地咧就去生仔啦， 系 开枝散叶， 系啦，希望你可以做到呢样嘢。佢系啊，如果你咧生咗三个嘅话咧，啊佢又同之前嘅又唔同，咁你嗰生咗三个，佢有啲咩福利过你咧吓？ 生咗三个嘅，可以俾你娶两个老婆， 会唔会系俾啲田同埋俾啲牲畜你？ 嗰边应该不嬲都有噶啦， 系咪啊？唔系，即系个个唔同朝代都系有唔同嘅嘢啦。 咁会唔会系俾钱啊？ 嗱，其实咧， 银两 嗱都系同钱银有关嘅。但系其实好似头先阿豪仔都讲咗啦，以前嘅人咧系咁，政府啲钱点嚟噶？ 收税 系啦， 免交税。 咁咧佢就咧就话，如果你生咗三个咧，有咩福利？只系不过生三个咋， 生三个 系个人妻唔使交税，亦、都唔使劳役。 系 啦，即系唔使俾你逼你做苦工。咁、如果生四个嘅话咧， 就老公做苦工啦，老婆享福啦， 有家丁送俾你。 系 生四个福利咧，大自然不同。我相信个个都好肯努力去生四个。 有别墅啊，嗰啲即系送间大屋。 究竟系点啊？ 嗱。是全家都不用交税， 我、全家添啊， 都不用劳役， 正、 哇！你谂下，系咪你要生四个啊？系咪先？ 生五个会唔会俾官嚟做啊？ 生五个咧，佢之前嗰啲全部都有晒啦吓，唔使交税咧，唔使劳役啦，兼且佢会送埋个工人姐姐过嚟， 哇！ 真系啦，有妹仔用喎、 啊，送埋个妹仔过嚟， 厉害厉害。 跟住咧，仲会咧，因为你生五个太多啦嘛，咁佢做政府咧就会帮你养两其中两个， 咁好啊， 养到你咧抚育成人。 哦，即系包食包住，仲要包埋照顾你， 系啦，不过你自己都要养三个吓，政府包你两个啫，咁样咯。咁啊，即系呢啲做法咧，完全都系因为啲咩啊？因为就系想就增加人口啦，系咪？ 系。 咁啊，去到汉朝嘅时候咧，啊，咁佢又唔会逼婚啦噃。啊、我唔逼你，但系佢有啲咩要你生仔啊？ 如果你唔生嘅就罚你， 系罚咩咧？ 罚你要做苦工。 苦工可能都唔会点样？ 系太轻定太重啊？ 轻强啦，会觉得即系 要轻强啲啊？ 啊，唔系啊，都 太小事啦。 好事好小事、 啊。杀头啦！ 咁又不至于死嘅。 O、okay, K， 好啦。 嗱，咁佢哋啲古时人都搵钱好少嘅啫嘛。咁啊，就好多时咧都系用钱嚟利诱、 哦， 又或者用钱。啊，去嚟去， 即系罚钱， 罚钱。 你如果唔生仔唔结婚就罚钱啊？ 罚钱啊！佢话咧，佢话咧过咗十五岁咧，你唔生仔咧唔嫁啦吓，咁啊罚一算。 我嫁唔出点 算 啊？ 一算，咁一算系一个单位嚟嘅、哦，一算大概咧120个钱。 哦， 系啦，120文钱。咁咧仲会，仲会咩咧？头先话咧生咗之后你免税啊嘛。 系咯。 咁你唔生咧，罚钱之后仲要隔离税。 即系你系净饮相计啊？ 系啦。 边个叫你净饮相计啊？ 你喺度咧，即系消耗紧政府所有嘅物资系嘛？即系如果你唔结婚嘅话，因为咧加你倍一倍税啊， 食鬼米啊你啊， 系啊最。最高咧就加到五倍， 哇！ 去到你嗱，佢话咧去到30岁咧嘅时候咧，即系一倍增噶嘛。 系咯， 你16岁又唔可以结婚啊？ 累进税啊！ 系啊，去到30岁咧要俾600文钱噶。 但系咁我真系嫁唔出，咁点啊？即系方圆100公里，啲人都唔中意我阿牛 啊！系啊，即系话， 但系佢唔系个个朝代一样噶嘛？而家汉朝又冇啦。 系啊系啊，佢唔系个个朝代一样，唔系头先咪话汉朝唔逼婚 啊？有冇假结婚啊？啲人 即 系 为咗 避 税 啊？ 即系系咪要揾阿会计妹啊？避税揾我啦， 系啦，咁咧跟住咧嗱，咁啊如果系咧，点样先咧？如果你真系结咗婚啊，点先可以保住你嘅 B B 可以健健康康咧？ 系我知道，下个礼拜再讲， 冇错啦， 唔系 点样健健康康咪揾大肚咩嗰啲汁啊，培月啊嗰啲咯。 唔系啊，咁你都要保佢健康噶嘛？糖嗰阵时候点样保 胎？安胎 系咯，安胎咯。鼓励 真系啦，冇人分啦。 你要开股啊？ 唔系我讲唔切啊，因为 好明显讲唔切啦。 系啦，咁我嗱留翻下个礼拜结中点样？古时咧喺啲咩制度之下咧，可以保住你嗰、那个叫 B B 嘅健康？究竟系点样嘅咧？因为都几得意嘅佢呢个， 即系用制度嚟保障个 B B 嘅健康，政策添 啊！ 好啦，留翻下个礼拜再听啦吓。 要系团结，集中精神，点样出赛，做到最好成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言人伊力刚表示，早前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维吾尔特别法庭先作有罪推定，然后伪造证据，认为出庭的所谓证人无非是几个演员。新疆政府在北京召开记者会，驳斥特别法庭的指控。伊力刚表示，一些海外新疆人的家属和亲友，由于在新疆犯杀人、强奸、贩毒、抢劫等的罪行被判刑，但在世卫会等境外三股势力蛊惑之下，说成是关押在集中营和受到迫害，形容是生拉硬扯。风马牛不相及。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天气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25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80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0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604元升5元，小米集团28.6升3毫，盈富基金29.1升2毫2，美团300.6升10.6，信宇光学科技228.6升14.8，中芯国际24.5升2毫，比亚迪股份229.8升6.8，中国平安77.5跌1.25。新上市的科技药业是报30.1，阿里巴巴205.4升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4，英镑10.814，瑞士法郎8.468，澳元5.865，加元6.289，新西兰元5.443，欧元9.2574。每百日元对港元7.0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038点，升20点。港金现价报16,53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41美元，卖出1,78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隧九龙去香港咧仲系车多，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禮賓府一帶咧就比較擠塞，樂活道啦去翻蓮道方向，龍尾就喺樂景園對出；皇后大道中去中環近雪廠街一段擠塞，龍尾花園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喺紀元。喺九龍西九龍走廊去翻尖沙咀方向啦，支路落翻去太子道西咧就比較車多，龍翔道去觀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車。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都系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码头一段咧，都仲系行车缓慢。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喂。子龙，我是刘佩龙啊。 喂，我是岑亮啊，想同你倾下。 哦，我知道啊，我打埋俾曾洁莹先。 老豆，虽然你就冇李小龙咁好打，又冇李嘉诚咁有钱，更加就冇李敏镐咁靓仔啦吓。唔紧要噶，因为你爱我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轻谈浅唱不夜天。子龙、岑亮、刘佩龙、曾洁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二台话你知， 喺户外工作唔想被蚊叮而染上登革热，就要做好防蚊措施啦。 要预防蚊子滋生，首先要定期检查工作场所嘅积水黑点，例如地盘里面嘅坑道、污水处理设施、水马、储水箱、帆布等等。 確保咧唔會有積水或者係漏水嘅情況啊！ 食完飯嘅空餐盒、空罐等等嘅垃圾，要棄置喺有蓋嘅垃圾桶內，並且定期清理啊！ 如果要存放建築物料或者係可以裝水嘅器皿，應該放喺有遮蔽嘅地方。建築廢料咧應該至少每星期清理一次。另外，亦要遮蓋所有容器，以防積水導致蚊蟲滋生啊！ 而凹坑、坑道、渠道等嘅積水都要至少每星期清理一次，將積水徹底排走，亦都要填平地面凹陷嘅地方啊！ 工友要避免被蚊叮，就要著淺色嘅長袖衫褲，可以將褲腳摺入襪或者係長靴裡面， 可以喺外露嘅皮膚同埋衣服上面塗上含避蚊胺嘅 DEET 成分嘅昆蟲驅避劑。记得要按照产品标签上面的指示去使用啊！ 有需要的时候应该先搽防晒霜，之后先再用昆虫驱避剂。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啊，十二分啦吓，我哋而家进入我哋呢个点唱时段啦，入境父亲节前夕，有冇啲咩心声仲想同爸爸讲声咧？ 梗系有啦，大把啊！ 好啊，冇问题啊，会唔会就系想爸爸再买多层楼俾自己咧？ 咁开心噶！ 系啊，爸爸，我睇人哋排队嗰啲咧，成日都话人哋，不过通常啲妈妈买噶， 系啊， 唔知点解好少系爸爸负责俾嗰嚿钱 嘅，好似系，系啊，爸唔接受访问，阿妈接受访问， 系咪啊？通常都系话嗰啲咩慈母咧，就话我咪哎呀，见楼价合理啊，咪俾两层个细仔咯， 即系仲一炮过俾晒现金， 系啦，有啲一炮过啦，有啲最低限度都帮个首期咧，但系比较少。好似見到啲爸爸出嚟話：，哎，我買兩層樓俾個仔啊！咁樣，誒， 個爸都有份嘅，咁所以今日咧就最好啦，透過我哋嘅點唱咧，就感激一下你嘅爸爸啦。 好啊， 有聽眾咧都已經係留咗言喺我哋嘅面書專頁嗰度，咁啊包括咗咧就有阿 Macy 啦，咁佢咧就係祝我哋咧。甜甜、彭仔、豪仔，仲有阿祖咧，阿黄耀祖啊，咁咧就父亲节快乐，多谢先吓。咁另外咧，阿 Macy 亦都话咧，以及咧就系、是、祝我的他，即系佢嘅另一半啦，喺天国嘅爸爸，同埋咧佢自己个爸爸，即系 Macy 自己个爸爸，仲有就系佢另一半嘅外甥女个爸爸，佢另一半嘅外甥女嘅老公，仲有咧。阿他即系又系佢另一半咧嘅二姐夫，同埋咧佢哥哥，同埋咧佢个妹夫，即系全部都系男士吓， 佢即系好多个爸爸啦， 好多 个 爸爸 啊。 咁啊 ，Macy 最想咧就点唱阿，我想点唱阿强啲， 点唱 阿强，阿强唱，阿强唱郭富城， 唔系最多就叫阿王嘅啫， 系啊， 而家就阿强。 讲咗点唱阿强，唔系啊，点唱强？咁咧就请阿曾志豪系唱翻两句啦啊！ 水跨多少过山，漫漫长路如海。 啊，呢、這个几次？ 系啊，方可咩真正觅到心里精彩。 咁你要换埋嗰条西裤啊，唔该。 跟住最紧要你拉长嘅尾音，当天可敬父亲。 食 完，跟住到你啦， 系啊， 阿强， 阿强是你， 阿你个阿强，然后呢度都有另一首阿强，都系想点唱，阿强咧，阿郭富城，系啊 ，Aris 咧就话啦，都系想点唱成成嘅强俾我爸爸听啊，祝佢哋身体健康，精精灵灵，另外咧祝佢老公啊健健康康啦，开开心心，佢咧啱啱做完手术啊，祝佢咧早日康复，阿豪伯。你咧就記得保重身體，撐住頭家。咁啊，另外甜甜啊、豪爺、菜菜子咧都開開心心開麥，佢日日都聽住我哋噶，多謝 Aris。 好啊，我哋全部同事都多謝佢哋對我哋嘅祝福。 係啦， 好呢度咧有個係阿 Aubrey 張啊，佢就話啦：三寶你哋好。我咧就预祝天下父亲，特别系咧我爸爸咧 Louis 咧就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啊！唔好挂住晨早跑步啦，瞓咁少。另外咧就要预祝咧啱啱做咗新手爸爸嘅细佬啊 Charles 啊，父亲节快乐 ！B B 今个月咧 二号啊出咗世啦。 哇、哦、恭喜。 呀母子平安辛苦晒弟父啊再、嗯、希望 BB 呢会热烈地亲亲爹地妈咪。啊系喎嗰隻歌嚟个。 亲亲爹地。 系啦要热烈地亲亲爹地。 好 我唔记得咗边个唱啊呢个系边个唱啊。要热烈地。 把声好熟啊但系唔记得咗佢叫咩名字。 哦我哋一间搵下下。呢隻歌都几得意。 唔记得咗真 系。系啦一定唔系阿强啦。 好唔 send 啲 U 就话呢你哋好啊早晨啊星期日父亲节祝个荣林同埋柏希嘅爸爸，即系啊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 嗯，哦何国希啊， 哦何国希嗰位朋友， 何国希啊系。 好，我呢边咧有君君，咁啊豪仔又要练定歌啊吓。 边首啊？ 踩嘅攞嚟 踩啊， 系啦， 单车咯， 系你练下先。 难离难舍，想抱紧些。 哒哒哒哒。 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好好你继续啊。 咁点解要点呢隻歌唱呢咁呢就阿君君嘅。咁阿君君话呢今日呢佢想预祝佢老公坤仔。 阿坤坤。 係啦。君君就个老公叫坤仔就预祝佢呢父亲节快乐。咁仔女工作忙就忙到呢打唔到电话呢就整个点唱俾佢啦。咁就等呢阿君君呢位太座啊！呢位老婆咧嚟到代劳啦，咁啊，坤仔 B B， 多谢你啊咁多年咧无私勤奋养育子女成长。嗯、虽然咧喺仔女面前你就不善于表达感情，但系仔女们系知道的。咁啊，所以阿豪仔就要头先咁啦，唱翻两句单车就送俾阿坤仔呢位爸爸听。 哦，咁应该系头两句啱佢个味道多啲，即系话唔识表达自己啦。单车头两句就系、是、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咁咧，佢话即系你唔好当乜都知先得噶，咁样咯，系啊。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 但点解个个爸爸系咪好多？ 为何这般伟大？可不给我拥抱？ 但真正唔系咁样， 我唔系噶，我有咩直讲噶？ 系啊，直肠直肚啊嘛。 系啊，我爸都系呢一类，即系唔系嗰啲好传统咧。 阿健侠个名好似好好收埋自己咁， 鳄鱼头老衬底嚟啊！ 又讲佢 系啊，都唔系嗰啲，我即系我哋屋企唔系好传统嗰啲咧，咩严父慈母啊，咩爸爸唔肯透露心声啊，嗰啲预场面咪就 系， 哎呀你阿爸。你知佢唔中意讲嘢嘅啦，其实佢好锡你嘅，冇呢家嘢。 我屋企嘅 好热烈 嘅， 系啊。 阿爷同我老豆咧都系即系传统嗰啲男人， 即系 cool man 嚟 嘅，收埋， 都系即系暗坦咧。第瞓觉时咁帮你冚被嗰只系嘛？ 都 冚 啊， 系啊， 都唔 会啊。但系佢系关心你嘅，不过佢唔识表达，连行为咧都唔 系 好识做。咁啊，仲要咧等我老豆过咗身之后，我先慢慢发现到佢一啲事情嘅。 哎呀， 你话好典型啊！你呢种好典型， 其实何解要收？喂，各位老豆咧，真系同你讲声啦，你唔好啦。 你老豆咧，唔系你老公啊，应该话你老公啦。 阿华咪就系都系咁样咯。 系啊，多啲同我倾下偈啦。 真系要同即系有啲咩未讲咯，即系我又做咩要收埋咧？你嘅爱嘅表达点解唔去显现出嚟咧？ 有阵时可能佢唔知道即系唔知系咪佢有嗰种观念咧，就系话啊，我哋个角色应该要做啲乜？可能我应该负责咧，就系养起头家啊，规管你啊。 呢个系你嘅职责啊嘛，但爱系无界限噶嘛。你可以爱嘅表现， 唔系，我记得你讲过话噶，佢爱细路嘅表现咧，就系话你帮佢，佢帮细路试匀晒所有奶粉啊嘛。 啊，系啊，系啊，但系佢哋唔知噶嘛。 但系佢可能唔识同佢讲话，啊，乐乐啊，爸爸琴日同你试晒五只奶粉啊。即系你阿妈都话唔中意食嘅，系啦。不过我都话好， 系 即系佢唔觉得做咗要讲啊，但系佢做完咯。 啊， 系啦，但 系 佢就唔识得话翻俾啲细路听自己。 我就会做嘅，但系我就唔会去讲出嚟话俾你听。我爸爸几唔食，因为啊，即系好可能 佢哋唔系区议员啊， 香港人嘅心态， 区议员先至会咧， 就 成功争取帮你试咗五只奶粉，系啦，即系但我哋呢啲口硬无耻就会讲 啦。嗰啲咧产前嘅辅导咧，或者嗰啲上嗰啲堂咧，产前咧有冇话即系包括埋作为一个爸爸或者妈妈咧，应该点样去表达啊？日后咁样嗰啲 通常系。孕妇多啲咯， 有有 产妇多啲咯，好少从爸爸。 唔系啊，头先阿鹏仔你呢个 point 好啊， 好噶。 唔系啊，产妇咧或者系爸，即系嗰个老公陪同咧，都系做一啲主要关于 B B 相关 嘅嘢 嘅。系啦，但系咧，学你话斋冇心理辅导就话啊，第时你有细蚊仔，你应该系点样去表达多啲爱出嚟啊？点样去讲啊？点样同佢沟通？ 可以考虑下多啲呢啲嘅课程。 系啊 系啊，我会噶。 翻嚟做啊。 同埋咧，我开俾个 tip。 系啊，同埋我有个 tips 咧，即系就算你讲唔到嘢都好咧，譬如有阵时候我朝头早起身咧，好眼瞓啊嘛，即系咧我冇乜心机同佢讲嘢咧，就系趯佢落去上校车啫嘛。但系我会点做咧？好无聊喎，行过咧佢食紧早餐咧，摸佢个头咯，系啊，摸佢个头，系啦，摸到佢发脾气咁样咧。但系总之你好似即系 keep 住就话我要有啲肉体嘅接触咧，你唔好即系好似你唔好成个朝头早不抽不睬就话够钟啊落去啊。咁佢 get 唔到你做乜㗎嘛，我咪不停喺度呢搞佢呀、啊、拖佢手呀、啊、咁样。 语言即係口讲嘅语言啦、啊、要溝通啦、啊啊、身体嘅接触呢其实都需要有㗎、啊。即係譬如佢可以话真呢我都会成日摸住我仔即係。 你而家唔好啦。 摸佢个头啫嘛。 你而家唔好啦。 乖仔啦乖仔啦。 你而家唔好啦。 做乜唔好啫佢又唔系卖仔。 十八岁 系 真 系。唔好摸头。 点解十八岁就唔可以有呢啲嘅肌肤之亲啊。 唔使肌肤之亲。 咁妈妈即系父母同仔女都系有呢个 嘅感 觉。系啊亲爱嘅感觉。 好啦咁我哋一齐呢用于 表 达。系啊自己嘅爱意啦。啊呢首咁经典嘅歌曲我哋揾得到出嚟啊。 真系 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啊。 宝宝。 炎红日照耀，我们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咧，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求求清风将你吹送到天上，那浪一定把光辉照。 爸爸爸爸，我怕冷风不吹，我又怎么了？ 如果风不吹，空气也不冻，咁你嘅帆船仔就行唔到啦。只要又飞唔起，小草睇见你咁可怜嘅样咧，佢就会讲俾清风知，风会慢慢地吹送。嗰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越多啦。喎，借大地尽是小草苗。 爸爸爸爸，如果唔锡你，你估会点呢？ 如你今夜小草长不成，成天黑蒙蒙，清风立刻停。所以你要知，如果你想呢个世界美丽同埋快乐呢，你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听到吗，宝宝？热烈地亲亲爹哋。你识唔识爹哋啊，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1， 所谓三五成群，个个好人。方子豪，我问你，坐港铁列车上咗车要尽量点做啊？ 尽量行入啲啦，唔好企正响个门口嗰度啊，系咪搭得好好？系咪一百分呢？ 唉，叻啊叻啦，使唔使奖你啊？ 啊，系又唔拘， 有奖品都留俾啲听众啦，你唔系想争系嘛？ 咁多位坐港铁讲礼貌嘅二台听众，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我哋 十五成群。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啊！真系回忆翻晒嚟啊！嗰只亲亲爹哋都应该系八十年代噶啦， 点唔止啊？ 八十啊，八十。我儿时都有听过呢只咯，但我好中意个歌词嘅，因为佢嗰个应该系女嚟嘅。 就同我爸爸，应该女啩我谂，定系仔嚟嘅咧？ 好似系仔嚟。 嗰个小朋友个声都分唔到，唔知仔定女嚟喎，真系。 哦，一路都感觉上似系仔嚟嘅。 啊，仔啊，仔啊，系啊 ，sorry， 佢都有佢、哦、有个歌词写住仔咁样咯。系啊，但我好中意佢问嗰啲问题咧，爸爸咩？如果风吹唔喐我点啊？系啊，咩咩小草又唔知点生长啊！ 而家正系可能仲有细路咁样问你。 系啊，好啦，我哋继续欢迎大家有啲咩心声啊，要同爸爸讲嘅，冇人欢迎啊！ 好這邊呢边咧就有一位听众，佢咧佢话又系我啊，住喺新加坡嘅马小姐啊。好啊，马小姐你好。佢话咧，因为疫情关系，我已经咧一年半咧冇翻香港噶啦。咁啊，唔知几时咧是可以咧翻嚟探下亲人同埋朋友啦。咁佢讲到星期日咧就父亲节，咁佢就要祝佢自己嘅爸爸咧父亲节快乐。 系， 当然仲有咧我仔女嘅父亲，即系佢亨利啦，都要咧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总之咧，全部人啊，全部嘅父亲咧都系要健康快乐啊。 好啊，呢度咧有个Shaw Junlai 佢话咧，爸爸咧唔经唔觉咧离开咗我哋三年啦，好挂住你。每一个节日咧都会谂起咧你为屋企人预备晚饭嘅情况。爸爸希望你喺天国咧就开开心心啦，祝父亲节快乐。 好啊，婷婷都系啦，系话后日咧就系父亲节，只想同咧佢爸爸讲，我爱你啊，爸爸。佢话你当天离开世上嘅一天咧，我答应过你会继续咧守护妈妈嘅，我哋做得到啊，希望咧你继续会守护我哋啦。我亦都多谢咧妈妈喺呢几年咧你身兼父职啊，继续爱你哋嘅仔女，做你哋嘅仔女系佢系佢哋嘅福气。佢话爸爸妈妈我爱你啊， 系呢度咧就妈妈娘啊。佢咧就祝所有风骚嘅听众咧，特别系乐乐爸咧、青青爸啦，同埋新手爸爸，佢咧就祝佢哋都父亲节快乐。 多谢。 佢话咧农历五月初四咧就系佢同阿老公咧强强结婚三，即系阿强啦，系啦，强强咧结婚34周年嘅纪念。希望咧每一年都可以听住风骚嚟点唱啦。哎，好啊，我哋无人欢迎啊，希望你可以陪住我哋一齐咧。 系单向 fans 一定系有，一定见到佢啊，好支持嘅，多谢啊。 咁啊，佢已经有孙噶，大佬啊，希望乖孙快高长大啦，一家人开开心心咧，就漫步人生路，同老公拖住手去饮茶、行公园，可唔可以一齐唱漫步人生路啊？ 好啊，最中意啊！ 嚟嚟嚟。 在你身边， 路虽远未见，系啦。 最紧要系嗰个在你身边。 风吹啊吹，尽管给我两考验。 点啊？俾大陆口音。 佢系咁样噶嘛？ 河南啊？ 咩唔系大？嗰只唔系大陆口音，嗰只系邓丽君姐姐嘅。 有啲外省口音。让疾风吹啊吹，尽管给我两考验。笑语点无心洒。咩早已决心在着前， 好啦，多谢啦，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好开心啊，揾到个癫嘅而家。 你系傻嘅， 咪咯， 我系癫嘅， 好开心咯， 所以风骚快活人咯。 系啊，你系嗰啲院长啊，癫啊嘛，D E A N 嗰种啊，啱啊，你高级好多噶， 算你啦，算你啦。 呢度咧有阿 Carrie 啊，Carrie Kitty 就话啦，你哋好啊，转眼间咧又一年啦，又父亲节啦。首先想点唱俾佢老公听啊，老公咧父亲节快乐。呢排咧你成日都 O T 啊，唔该你要多啲休息啊，唔该多啲饮水。另外咧，今年咧系失去咗爸爸咧嘅第一年嘅父亲节。佢话咧，你喺天边嘅咁远嘅地方过得好吗？好挂住你啊！ 系 之前咧，每一年嘅父亲节咧都必定同你去食父亲节饭嘅。今年咧失去咗你啊，心情难免有啲失落感。爸爸好挂住你啊，你个女 Carrie Kitty 啊。 系啊，嗱咁啊，所以喺父亲节咧，我谂有好多咧呢一啲思念啦。咁啊，固然希望大家会表达呢种心意啦，但如果咧你爸爸仲喺身边咧，更加唔好浪费呢个机会啦，好 好 珍惜啦， 系啊， 珍惜珍惜， 系啦，你要自己打嚟点唱又得，你想我哋代劳都得，电话号码 18723888，欢迎大家网上留言都欢迎嘅吓。 新闻之后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日下午3時舉行記者會，公布消費券計劃的詳情。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橋和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學玲亦都會出席。廉政公署证实，今个月12日在一宗贪污调查之中，拘捕一名政府资助小学校长和一名补习社负责人，两人涉嫌贪污，以泄露该小学内部考试试卷，已获保释候查。消息话案件涉及德信学校。廉署话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不宜作进一步评论。廉署人員在行動之中，在涉案補習社搜獲多份屬於該小學的考試試卷，包括本學年第三學段各級別的試卷，當中涵蓋不同的學科。經初步核對之後，發現該補習社的習作題目和檢獲的小學試卷內容有多處相同或者相似的地方。廉署又話，教育局同該小學法團校董會喺廉署調查本案期間提供全面協助，廉署會就個案繼續同佢哋保持緊密聯繫。對於警方國安處尋日拘捕五名《蘋果日報》編採負責人，立法會議員執業律師謝偉俊話，只要傳媒堅守傳媒應有的標準和責任，相信不會有問題。謝偉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相信市民不是完全沒有認知，只要傳媒守好責任就不會有事。至於被指涉嫌違反國安法的是幾十篇由2019年至今的文章，謝偉俊說是否觸犯法例是要看意圖、環境政工有沒有連續性，會不會在國安法立法之前已經存在，抑或是屬於一次半次的做法，警方需要調查以作為助證。被問到如果市民有份轉載文章，會不會亦都觸犯國安法，謝偉俊說希望當局適當時候增加透明度，不致令市民在不知不覺間誤墮法網。在立法會一個討論東京奧運轉播安排的委員會上，多名議員關注2019年三名花劍女子港隊代表在出戰世界盃期間舉起反政府的政治手勢。議員何君堯關注香港運動員出發前往奧運之前是否需要簽署任何承諾書或者作出提點，以防範有運動員在奧運會之中做出違反國安法的行為構成刑事責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回應說，相信大部分運動員是專業專注運動，亦都珍惜出戰奧運的機會，而代表隊出發前會有指引，如果有人違反會有跟進，但是他強調現時最重要是團結，集中精神怎樣出賽做到最好成績。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天氣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有一兩陣驟雨，下周中期驟雨增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28点，升169点，总成交金额81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0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3.5，升4.5；小米集团28.6，升3毫；盈富基金29.1，升2.2；美团300.4，升10.4。信誉光学科技228.2，升14.4；中芯国际24.55，升2.5；比亚迪股份229.6，升6.6；中国平安77.45，跌1.3；新上市的科制药业29.85；阿里巴巴206元，升2.2。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64， 日元 110.23， 瑞士法郎 0.917， 加元 1.236， 人民幣 6.447， 英磅對美元 1.392， 歐元對美元 1.192， 澳元對美元 0.75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16点，跌一点。港金现价报1653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0.06美元，卖出1785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阿斌叫狗越叫越走，点算好啊？ 你想佢认你，最起码你要俾佢知道佢自己叫咩名先啦。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搵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驯服怪物嘅责任就交俾佢啦。 Misha 今次的灵感就是源自 Sweet Home 这套韩国漫画的，里面讲及人的欲念带起上来可以变成怪物，这种怪物是好还是坏呢？ Misha 决定在这首作品之中去探讨。祝福叶跑林波多野预计填词 Oscar， 编曲波多野预计 JHNF， 监制 Edward Chan， 波多野预计咳新风。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叶巧林《怪物》深受 versio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电话电话等紧你，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32度气温，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风骚大点唱啊！今日 系 啊， 好啦， 父亲节 可以继续啊。Patrick 咧就话啦：你好啊，想点唱俾咧啊天下所有嘅爸爸听，祝佢哋咧父亲节快乐。佢话虽然咧我爸爸咧已经离开咗我同屋企人咧都20年噶啦，但系都祝爸爸咧喺天国生活快乐。 系啊，头先咧我已经收到我仔啊，几温馨啊！send 咗 voice message 俾我， 系 咯，系细仔，仲要系啊，无端端爸爸好挂住你啊，咁样，系啊， 做妹都要啦，系咪？ 做妹都要啦，但系佢系做弟弟，唔系做妹。 好 啊，平程振凡今日真系好积极配合我 噶， 我有啲惊啊，系咪有啲咩？有咁佢你咁积极配合我 咧？佢啲头发咧就系个人清醒 咗， 系咁系啊！ 多谢你啊，真系 我不嬲都系反应蛋嚟噶嘛， 梗唔系啦，不嬲呢个先系反应蛋嚟噶嘛， 今日反应大过你， 佢玩假啦。 反應大過天啦，而家 我而家開始退化。 退化 惨 就 系啊，嗱，咁我哋听听众电话啦，我唔记得佢叫咩名添啊， 阿 卢太啊，系我记性几好啊，你真系， 我写低咗， 卢太，风骚快活人， 三位好， 你好啊， 早晨， 系， 咁咧，我咧就想讲一讲我爸爸，不过我爸爸咧就已经离开咗我三十几年噶啦，咁咧就讲翻因为阿彭姐頭先嗰幾句説話咧，突然間又令到我諗翻起佢，即係佢係一個咧真係唔識表達，不得已啊！我哋由小學咧，所有旅行啊、課外活動啊、所有總之學校搞嘅活動咧，我哋都冇得參加嘅。咁、但係佢又唔會解釋點解喎，只係話 總之佢唔肯簽嗰張家長信 咧。係啦，係啦。咁咧搞到我哋中學咧有咩活動咧，我哋 都冇份， 唔使揾阿爸簽啦，直情話不參加就得噶啦。因為都係冇得去噶啦咁，咁我哋親兄弟姐妹咧由細到大咧就爭到不得了，覺得佢咧都唔知係咪我阿爸嚟嘅咁樣嘅。 長大之後咧， 我哋越嚟越大啦，出嚟做嘢啦，就知道咧原來唔係嘅。嗱，佢點解唔俾我哋游水咧？因為咧佢係做飲食業嘅，咁佢陪咗我哋去噶嘛。咁佢就覺得如果浸死咗咁點咧？但佢又唔會解釋嘅喎。 驚有危險 啊！咁譬如我哋去學校旅行啦，譬如去啲郊野啦，佢又驚我突然間咧行咗啲山啊，跌死咗啊，有咩？佢又會有呢啲擔心，但係佢從來唔解釋咯。咁我就覺得彭姐話： 哎呀，誤會咗爸爸咁多年 啦。係啦，即係所以我覺得咧，因為你個節目咧比較係好多人聽啦，雖然有啲人要翻工。但係佢夜晚可以重温啊嘛，咁我想即係等呢一個節日表揚翻原來自己個爸爸係咁好嘅，只不過我哋唔知咯。咁但係我哋由細咁多年都憎佢，覺得佢都冇讀過書，即係其實佢都有讀過少少啦。咁我覺得佢冇讀過書，佢係一個好盲塞啊，乜都唔識嘅人。咁我哋即係誤解曬，其實係 即係外在心內啊，嗬。 係啊，因為我哋喺啲七層大廈長大啦，咁佢覺得咁雜啊，不過又唔想我哋群出面啲人咧，又唔俾我同佢哋去玩咯， 好要解釋咯，有陣時 係啊，人人都冇得解釋。我記得咧，我小學嗰時咧，仲有小童群益會嘅，我哋嗰個附近，咁我學游水啦，我係咧將啲嘢咧收埋喺人哋嗰度，然後咧就話啊，我去問人功課啊，咁咧但係我學識游水， 你都好大膽啊，盧太， 係啊，我大膽噶，我真係好大膽噶，我又學識踩單車，其實咧所有嘢我都溝我爸爸去做飲食業啊，佢唔喺度咧，我就學曬啦。我識溜冰啦，我識踩雪橇啦，全部都係我自己偷偷地學嘅。 哇！阿盧太，我同你都幾似啦。嗱，我老豆又係做飲食業啦，因為自己屋企搞茶餐廳嘛。 係。 咁又係咧，又係好多啲活動啊，學校嗰啲要簽名嗰啲咧，佢哋都唔簽嘅。 係啊，佢哋都冇噶。即係我家之前同我講。佢話：我哋問佢，又咪俾佢鬧一餐，不如唔使問啦。 咁我老豆又冇鬧嘅，不過佢咧就唔係話因為佢用嗰個説話就唔係因為驚我哋跌死啊，而係咧佢係覺話咧要揾食啊，佢揾食唔得閒理我哋啊。 但係我仲想講一單好經典嘅，咁咧我哥咧就同我兩個家姐去游水。點知俾我爸爸發現咗，咁咧就佢就攞咧直情係嗰陣時咧啲彈挑嗰啲竹嚟打佢，哇打到咧出血啊！咁咧跟住咧我哋隔幾間咧有一個阿太咧，我阿爸咧就好尊敬佢嘅，因為佢係一個 即係隔離師奶， 係啦，佢咧就有兩個仔，但係佢先生咧。佢啲仔幾歲已經走咗啦，但係兩個仔都大學畢業嘅，所以我爸爸好尊敬佢嘅。咁咪隔離咧就嚟勸解佢咯。佢話細路仔咧要教，唔係打你，咪想打死佢。即係我覺得佢咧救咗我阿哥咯。 咁又 佢都救咗你阿爸㗎，真係㗎。係 啊，兩個都救咗啦。 係啊， 嗰陣時我哋就更加憎佢咯，覺得啊人哋都唔係我阿媽我阿爸，都會嚟咁樣講，即係咁樣勸教啊， 係咪啊？係啦， 勸教我哋。咁後屘我哥大個咗就話啦。好彩阿爸咁樣啫，因為我哋住七層咧，同佢嗰輩嗰啲咧， 好多變壞咗， 變壞曬去食白粉啦，去偷嘢啦，坐監啦，係我哥冇啦，因為同佢同輩嗰啲全部都去曬坐監。 你個古仔真係好鬼似我啊！我又係咧元朗大嗰啲咧，身邊嗰啲僆仔咧好多咧話翻咧，俾人俾坐監啊，拉咗有啲走咗佬啊，冇再出翻嚟啊咁樣。 冇連得拜我爸爸咧，我哋個個都話。我哋真系怪错咗你啦，其实你系真系对我哋好好嘅。 所以有时点解话咩无仇不成父子咧？即系可能你曾经会结咗一啲所谓嘅仇啊，但系可能系原因好多，因为唔识讲啊，唔识解啊。但系佢个心咧就对你好嘅。 佢有一年咧都会带我哋去梅窝游一次水嘅，佢特登放一日假。咁咧佢又好舍得嘅，带我哋去先师啊，买埋浮床啊，买埋泳衣泳裤。 因为佢觉得可能欠咗你哋啊嘛，即系咁多个活动都唔俾你哋去。 係 啦，咁佢就話啦，游水唔係唔得，我去你哋就中。嗰陣時我哋開始咧就開始明白啦。 即係我想問你，佢而家就已經唔 喺度 啦， 喺度啦， 係啦。咁我就係話啦，咁當下子佢走之前，係咪大家都即係解決咗？係啦，有冇啊？ 佢都開始咧多嘢講咗啦，同埋咧佢就因為我嗰時咧家姐結咗婚啦，佢咧直情咧唔食飯，就或者食兩三啖，即刻抱住個孫就行出去 帮佢凑仔 嘢系啦，佢咧就话得啦，你哋食啦。咁即 系 嗰时我哋觉得咧更加后悔。原来阿爸咧唔先关心我哋，连我哋啲仔女啊，即系啲孙啊都咁紧张嘅。 喂、okay ，最紧要就系喺佢过身之前，大家都系冇嬲，系有爱喺度咯，系咯。 我哋轮住咧，每一日边个负责嚟探佢啦，边个负责煲嘢俾佢食啦。即系我哋系嗰阵时已经系冰释前嫌啦，但系因为已经迟啦嘛，因为佢有cancer 走噶嘛。咁、我哋嗰阵时有啲都未结婚，都未有仔女。即係頭嗰幾個咧，就感受得多啲咯。第二嗰啲仲未感受得到。其實我打嚟咧，其實我覺得而家香港咧，好少人咧，佢個父愛咧係表揚得咁高啊。好似我仔咧，早兩日、三日到啦，打去仲訂到台，仲話六點定八點，咁即係話。爸爸 唔緊要嘅， 就唔係咁多人慶祝嘅喎。唔係， 一個指數咁樣。 唔係，我覺得又唔係喎，可能大家都喺屋企啦，因為而家呢陣子唔多，即係唔係可以一圍坐食飯啊嘛。 唔係，咁你母親節都係四個人啫嘛，但係母親節我打幾間都話敷曬咯。 你唔需要為我哋呢啲父親咧有辯護嘅，冇乜所謂嘅，我哋 好 開心嘅。 為翻阿 豪 仔嘅父親，其實佢哋付出咗好多嘅，即係我哋係公平啲咯，冇都係一定要尊。敬咯，同埋要愛著咯，同埋係用口去講咯， 用行 動 表示， 即係唔好話， 用行動表示， 個心石佢唔知㗎。係 啊，但前提要表達啊，記得。 多謝曬你啊！ 表達仲要 有冇機會點歌啦？如果有咧，我想唱點憑著愛咯。 憑著愛，好啊， 神會有出路啊！ 係 啊， 好啊， 多 謝曬 露太嘅分享， 多謝曬你哋啊 ，OK， 拜拜。 像掉空了无人坐的灯，仍令我再不甘地行近。曾在远远的以前，这灯子里，父亲仿似巨人。轻抚及腰背磨残了的灯，无奈灯里只有遗憾。在远远的以前，灯子很美，父亲很少皱纹。独望着空灯，愿我能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独望着空灯心难过，为何想讲的从前不说清楚。曾难说半句我爱他，难说半句我爱他，该我说我最是要紧。今天发觉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独望着空灯心难过，为何想当你从前不说清楚。 小星的空凳啊，边个话条街咧唔庆祝父亲节啊？ 我啱啱啊，求其望到个全版广告啊，父亲节献礼三文鱼买一包，加19.9换多包。 好啊，爸爸中意食噶， 仲、 啊、 有澳洲唔知咩火箭菜又系加一蚊啊，唔知换乜乜同父亲节有咩关 系 啦？ 系啊， 系咯，爸爸会整呢啲嘅咩？ 会噶，俾爸爸 都会嘅，都会嘅。 潮爸爸 啊，好啦好啦。 好，呢度公公咧，佢就话啦，我咧我挚爱嘅爸爸，佢话咧你离开咗一段日子啦，但系咧佢同妈咪咧依然好挂住。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开心心、嗯、安享晚年，父亲节快乐啊。 好，我这边有高健啊，高健他说呢大女，他的大女晴晴呢就在英国读中四，刚刚考完试，昨日已经平安回到香港，现在在酒店隔离21日、 嗯、 今年父亲节我们要分开庆祝了，细女悠悠呢就读6年班，下星期一开始考试，要加油啊。咁佢话佢太太呢寻日身体检查，检查之后就话可能要做手术，咁啊求赐予平安俾佢啦。咁啊高健呢就话我会陪伴住佢啦，俾力量佢，大家一起加油加油，打气打气。 係啊，好啦，呢度呢有一个啊 Milo 啊，佢话呢18号系我大女彤彤生日嘅正日同埋父亲节。我老公咧好开心咧，就系30年前嘅父亲节前夕咧，得到呢个前世情人啦。佢、好想听五月天嘅勇敢，希望可以送俾佢哋啦。我同三位美少女一齐祝我老公父亲节快乐。 好啊，呢度咧亦都有生日噶，咁啊一班 CPL 咧嘅小学同学咧就想点唱俾阿淑仪啊，佢咧听日咧19号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啦。两个女女听有听话，佢老公都锡锡佢啦吓，咁亦都祝阿陈生父亲节快乐啦。 系好啦，听下电话啦，电话旁边有、 啊、 ，Hello， 你边个啊？ 你好嘛？ 我姓李啊。 Hello， 李 小 姐， 丰收发会人。 系你想点唱俾边个？ 三位主持好。 嗯。 咁我妈妈下星期生日，想点个唱俾佢。 好啊。有咩想？ 我好多谢佢咯，咁多年嚟为屋企付出咗好多咯。咁啊，上我先生同埋我生日嗰阵时，佢又打电话嚟点唱。 哦，系啊。哇，有心喎、 啊！即系话佢打嚟嗰时话，我点唱俾我女同个女婿听咁啊嘛？你听到系咪？ 系啊，好记性啊， 好惊喜啊，好惊喜啊！ 佢好厉害喎、 啊，系 啊，咁、啊、我哋而家暂时喺荷兰住紧咯，所以我知道佢收听紧个节目噶。头先我冇话俾佢听我点唱，但系我话俾佢听。 啊 要佢听收音机咯。 喂，交个时间俾你啦，即系你喺荷兰而家好远水路，你尽情去表达你嘅心声啦。 咁妈妈生日快乐啊，祝你身体健康。咁我知道你而家呢几排脚痛，咁希望你快啲好翻啦。咁虽然爸爸走咗咁多年啦，但我见到你仲好坚强咯。咁好多谢你咁锡我同我先生。咁我先生话同你讲生日快乐啊。 Happy birthday！ 咁希望你身体健康啦，同埋所有嘅父亲都父亲节快乐。多谢三位主持。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因你。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服开开心心紧紧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低旅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 剛才的祝福来自遥远的荷兰、 啊、李小姐， 李小姐，好，继续。 我这边就有一位听众 Joyce， 她说父亲已经离开了11年了，第一次透过大气电波，希望爸爸会听到。她说7个仔女和孙仔孙女都很挂着你，还有妈妈，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快乐。 父亲节快乐。 OK，Suri 咧就话你哋好啊，首先想点唱俾喺天上嘅爸爸听，系啦，咁啊阿敬齐啊，系咪老豆敬齐系啦，父亲节快乐啊！另外咧预祝佢老公阿健强咧六月二十三号生日快乐，健健康康，永远咧都咁爱我同埋个仔，就仲有唔好成日驳嘴啊，老婆 Suri 想。 系啦，呢度咧有一个就系Winnie 啊，佢咧就话咧今年嘅父亲节咧，我要点唱俾咧辛苦工作嘅爸爸，系你啦，旺旺爸爸。佢话咧想喺呢度咧同你讲一声咧，祝你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阿旺旺爸爸，你之前翻工咧唔小心咧戒亲只手啊，你好翻啲未啊？阿梅，我系我啊，你身体好翻啲未啊？早日康复啊！佢话我代我嘅阿华啦、阿 Yan 啦、阿贤啦、阿贤仔啦，同埋妈咪咧送上祝福。好啦，电话旁边有你啊！ 你好， 我都系 Winnie 啊！ 你都系 Winnie，Hello Winnie， 你好。 你系咪成日听到我哋叫？系咪成日都系我听到我哋叫 Winnie？ 你醒一醒啊！ 系Winnie有咩点唱？ 我点唱俾我先生听啦，系咁佢系两个仔嘅爹哋，咁其实佢大半生咧都系为咗个屋企去劳碌啦，系咁但系就唔知点解啲仔咧，即系从小咧即系对爹哋都有一种隔膜咯。 哎呀， 几大啊两个仔而家？ 而家都30岁，一个30岁，一个27、28岁啊。 系，咁个误会解开咗未 啊？其实佢哋冇误会噶。 但你话嗰种隔膜咧？ 佢哋爹哋好渴望同佢哋倾偈， 系 心底语。咁啊，细个系 OK 嘅，好 close 嘅。咁但系当渐渐慢慢大嘅时候咧，佢哋就觉得我唔使同爹哋讲噶，妈咪我同你讲咁样。 点解咧？ 系唔系唔知道，我觉得等爹哋好唔抵。 咁爹哋有冇譬如佢 同性相拒嗰 只咧？啊，系啊系啊，我谂下阿桂花田，你讲得好啱啊。 哦，因为咁样啊？ 系啊，我觉得系咯，即系 哦， 系 我明嘅有时嗬。 系啊，明白咯，我自己都，我有时有好多嘢话，你同爹哋讲啊，爹哋系好渴望。咁有时我同翻爹哋讲，佢哋同我讲嘅嘢啦，咁佢爹哋就话，吓佢冇同我讲啊，点解佢对我唔系咁嘅咧？ 系咪佢个形象酷啲，定系点样？ 唔系啊， 佢 好搞笑， 好搞笑，但系就唔同佢讲。 系啊，可能因为爹哋都几叻嘅。 系。 咁我谂， 我系咪叻得滞咧？即系我哋睇电视剧成日都话，觉得永远喺爸爸面前都冇办法得到完美嘅称赞 啊！ 咁啊， 佢爹哋成日赞佢哋噶喎。 哎呀，咁样啊？ 咁会唔会 唔系嗰种？ 系爹 哋个教育方式就系话咧，从小就系话喺赞美之下成长嘅小朋友先有自信啊嘛。 咁定系佢逢人赞啊，赞到小朋友觉得哇咁假噶你咁样啊？ 唔会啩？ 滥赞啊， 系滥赞 啊，唔知啊，真系唔知啊，解唔开啊。我成日都会拉拢佢哋啊，因为我觉得我就反为成日闹佢哋啊，管教佢哋啊嗰啲。 咁好彩你先生有你呢位贤内助吓， 系咯， 喺度帮手咧，即系拉好两个仔同爸爸嘅关系啦。 唔系有时觉得好唔抵啊， 系啊，觉得爹哋唔抵啊， 系会嘅， 唔知点解会咁样咧？明明都想可以好嘅，但系硬系都 喂咁你做中间人拉一拉得唔得？喺今年父亲节问下两个仔， 佢哋会嘅，会佢哋即系会同佢做呢啲表面嘢咯。 系啊， 唔该晒， 我有做咪冇做。 系啊，表面嘢嚟嘅啫嘛， 表面嘢， 佢哋好识做嘅，佢哋 即系会唔会自己特登作个心事咧？爸爸，哎呀，我最近好苦恼，我唔知买边对波鞋咁样。 系啦，爹哋中意同佢讲呢啲啊嘛。 哦，咁投其所好啦。 我想问一问啊，阿豪仔，你会唔会咁咧？ 会唔会咁啊？即系有心声， 两 个仔豆钉咁细， 唔系 同自己爸爸， 自己同阿剑侠啊？ 我都唔会，我都 OK， 即系因为同佢哋两个都有啲咩如果即系如果仲系我想同佢哋倾吐心事嗰个阶段咧，我都会同佢两个讲嘅，我又唔会话拣阿妈唔拣阿爸咁样嘅。不过去到而家咧，大家都即系自己都40几岁咧，咁有啲实在太烦恼嘅嘢咧，你就无谓打搅佢咧，就真系会讲少咗。 报喜不报忧嘅，而家呢 都可能会嘅，系啊，我 可能佢哋都系咁谂啊， 系啦， 性格使然咧， 即系 系啊，即系知道爹哋做嘢好烦啊，已经咁样。 系啊，我每次翻去都同佢讲话，哇、哦，啲听众觉得我唱歌好听噶，你哋唔使担心啊，咁样报喜不报忧啊，系啊。不过佢哋都唔信啫，系咯。 系咯，其实两老系会知道你发生咩事。 系啊，唱得唔好啫，系啊，唔紧要啦。我哋藉住你呢个点唱，又同啲仔仔女女啊、爸爸啊，再讲一声咧、嗯，你哋无论点样咧，彼此都系咧相爱 嘅。系啊，你哋系即系好爱爹哋， okay, 爹哋都好爱。 多谢晒你，多谢 Winnie。 咁我哋都祝我哋所有嘅爸爸都父亲节快乐啦，豪仔亦都系啦， 系啊，剑侠啊吓，你同佢睇医生啦 吓，拜拜， 拜拜。